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7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46.6系升6.8，新上市嘅康宁杰瑞制药系报13.06元，小米集团9.95元系跌4仙，中国平安91.7元系升8.5元。友邦保险79.55元系升1.5元，盈富基金27.15元系升3.5元，阿里巴巴200.2元系升2.8元，瑞星科技66.35元升1.6元，建设银行6.44元系升7仙，中国铁塔1.66元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4，英镑10.319，瑞士法郎7.946。澳元5.374，加元5.93，新西兰元5.142，欧元8.6935，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9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89美元，卖出147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较早前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现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咧系严重挤塞，而家车龙咧已经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鸡岭回旋处啦。咁啊反方向咧，新田公路去翻上水近住古洞路呢一段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米埔龙。重复一次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米埔对开咧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元朗方向咧，系严重挤塞，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鸡岭回旋处；而反方向去翻上水咧，近住古洞路一段亦都系塞，龙尾就去到米埔弄。咁另外咧，可能揸车嘅朋友啊，咁而家现时改晒行去粉锦公路，咁啊影响到咧粉锦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莲塘尾呢一段咧，近住莲塘尾呢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就系、是、粉锦公路去翻元朗。方向啦，近住莲塘尾咧一段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中线有交通意外，都系好塞。今日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咧，中线有意外噶，咁而家车龙好长啊，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新柳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呈祥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就是有坏车阻路的，而家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仲系有车龙，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18新差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十二月了， 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 冬日送温暖，我会拣叶德娴同埋陈洁玲嘅《千个太阳》。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找多一个同你齐上齐落嘅朋友，多么温暖！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开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允、 谷子乔、 BOP、天堂鸟。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不过估唔到咁快见到阿田已经成为换季女郎啦， 着翻夏天衫。 系啊，即系个冬天有冇咁快走啊？即系你可唔可以变翻王杰嗰只歌啊？冬季来的女人啊， 系啊。 但系而家都20度， 二十度系 啊， 而家都系12月12日， 系啊，都系配合天气啫。嗱，再晏啲太阳白白，再落力啲就变咗20几度噶。 我成日听到嗰啲诶收音机有啲卖广告嗰啲频道咧，佢有时就会咧讲完个天气之后咧，佢就弹个广告出嚟话：，哇，天气咁冻，仲想冲凉，快啲买个暖粒粒嘅，唔知乜乜乜咧，咁就会好尴尬，系啦，咁就好尴尬啦。如果越讲越大咧，个温度咧，今日温度23度，哇，天气咁冻，仲想冲个冻水。 你知唔知我嗰个电毡咧，即系风头所火势想讲嘅，但系咧想讲之后咧，吞吞吞，因为越嚟越热，讲唔到电毡住啊。等佢冻啲先，我再讲翻俾你。 唔知会唔会冻啲啊？不过咧，而家咧就20度啦，相对湿度咧46%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到中期咧系会多云，而气温系会回升嘅。 系啊， 系啦，即系仲会再升上去。 系咯， 咁大家都喺度 都升埋上去。 系啦，究竟会唔会有个暖粒粒嘅圣诞咧？大家拭目以待啊！ 我可以唱定噶啦，春天来了咁样嘅。嗱，不过有样嘢就非常 hot 嘅，系啦，就系计咧上几个礼拜咧就有呢一个咧即系 YouTube 嗰啲叫做咧年度回顾之后咧，另一个大户啊，就系呢个咧搜寻引擎嘅 Google 咧，佢都有呢一个咧，就系2019嘅香港热门搜寻咧。我发觉而家咧呢啲准过嗰啲咩民意调查好多 啊， 因为嗰啲民调咧，你都仲有机会质疑佢咧，你都冇打过电话俾我。 我从来都冇收过你嘅电话咁样。 咩啊？我有啊，我上次咪分享咗咯，我真系做咗个 问题。系啦，你咪就嗰格咯。好似我哋呢啲后生嗰格，咪问唔到我哋咯。系啦，咁但系而家佢用搜寻引擎咧，咁理论上咧就系喂你有上网，佢就真系即系你有用呢个引擎，你有去揾嗰啲咧，就真系揾几多就 show 几多出嚟， 又 照计就真系咧社会脉搏就喺晒嗰树噶 啦 噃。 佢就有数据喺度咯， 系啊，同埋佢讲紧一个都系咁大嘅搜寻引擎啊 ，Google， 咁所以咧佢今次咧就咧同去到年尾啊嘛， 又嚟埋单啦， 业爆嘅关键字啊，本地头条系边一个最 hot 啊，边个系话题人物咧，咁呢啲咧等等啊吓，仲有好多嘅，譬如就算一啲诶热爆嘅国际头条啦，国际话题人物啦，另外一啲咧热爆嘅意思搜寻等等等等啊吓，甚至乎佢嗰啲咧热爆中文译英文嘅搜寻，佢都有做到。 呢、 這 个好啊，呢、這个好、啊。 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可以逐个讲下，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条仔。 不如我哋咁样玩咧，嗱，我哋如果咧先用呢个热门关键字咧，我想问一下咧，佢个榜上面阿田你系咪都有呢个榜噶？ 我有喺度嘅。 因为我想睇下咧，大家有冇觉得咧？哪一个字呢是你而家先第一次见过？ 有，我有一个。 是啊，我刚才望一望呢，我 第四位嘛，是 啊，啊第不是啊，第三位喎，是。 你讲关 键字。是啊，原本关键字喎。第四位你不知 道。我不知道咩啊。 个 Finos 啊，那个呢复仇者联盟那个。 我本身不是他们的 fans 嘛。 但 是 我们的成员来的，你是矮合来的。 我不知道啊。总之你现在我们讲的呢就是 Google 香港2019年度业爆关键字。 是啦， 头十名。 你望到有没有哪个字你是而家第一次先见过的？ 好， 都是第四位，都是第四位啊！哎呀，我是第三位啊！ 唔熟悉嘅， 因为我唔知道个浩南转系咩嚟噶？ 大台嗰啲剧咯， 系啦嗱， 大台引入嘅内地剧， 系啦，所以有个分别啦，系啦，你哋就对美剧唔知道，我就对国产转大台剧唔认识， 系啦，咁嗰个冇睇过都听到佢哋讲嘅， 系啊，咪但系我冇谂过都要搜寻到出嚟咯，但 系咪即系咁热门搜查咁你 啊？系啦系啦， 我哋不如讲下个结果俾大家。 好啊， 好第十位啊， 好啊，好啊，何君瑶， 我哋如果系嗰啲 报榜嗰啲女 嘅，系啦，我哋会点样介绍佢咧 ？Google 香港2019年度热爆关键字第十位有， 第十位 唔使读噶啦， 唔使咩？ 我因为第十，我哋有答案都未报，都俾听众知啊， 大家都知嘅。 第十二一先去读啊嘛，系一何君瑶议员嘅， 系啦，佢个名同埋佢而家个状况一样，何议员耶，冇错，第十位。 好，第九位就系 同佢息息相关嘅区议会选。 你都第八位啊，有港铁 系啦，自政康源要港铁， 唔系啊咁样噶，答到答唔到，有开冇开， 跟住 几点开几点闩， 简单嚟讲都系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靠近车门 系啦。嗱，第七位咧呢个真系时势造英雄啦，因为呢一个嗱，佢呢个即系网上嘅即系媒体咧，就唔系第一年有嘅，但系我谂咧，亦都系今年咧，佢就真系哇大 出嚟， 系啦，立场新闻咁咪佢嘅直播咧，就真系陪伴住大家度过，系咪咁啊？佢嘅直播陪伴大家度过无数漫长嘅夜晚，我要你每夜陪住我。 可唔可以第首歌啊？ 夜夜念路娇， 可能佢想顺便咧听咧喺呢个嘅热爆关键字嘅第六位同埋第二位啊。 系啊系啊，佢孖住我，佢犀利啊吓，年度榜。 我哋咁 样话， 拍档啊，如果去到第六位嘅话，你会拣咩歌嚟演绎咧？ 唉。不如我哋直接快快脆脆 講 咗 算啦， 係 啦，係啊，費事嘅，係啦 ，OK。第六位有許志安，而第二位有佢同即係個新聞 解説 幾多，你又話冇講咁 多新聞裡面咯，係。 新榮黃新榮係第二位嘅， 我就會用呢個形容啦。分別有許志安同埋同車乘客黃新榮。 OK。 爭咁搞掂咗乘客。 咁 passenger 如果系一个好嘅司仪咧，去到呢啲嘅时候，即系尽量避免形容咁多，咁就唔会错。 好明显，我嘅身份系一个特别来宾嚟， 同埋你 系乱入 搞事嘅， 系新歌嚟。 系啦，喂，第五位呢个咧就真系有啲令人意外。 我都觉得有少少意外啊，估唔到咧呢个关键嘅热爆字眼有。教育局就是呢个第五位。 嗱，你联想到佢咩新闻咧？ 我估系因为佢全年都有好多新闻， 冇错。 因为你讲嘅系不论可能系天气嘅情况啦，究竟今日大家使唔使翻学啦？咁其实唔系净系社会事件嘅天气啊、罢课啊，各样嘢都关佢哋事。咁所以年头到年尾都关事嘅话，我谂佢累积咗就深入民心啦。咁 系啊，嗱，头先第四位我哋讲咗咧，就系呢个 Finos 啊，就系喺里边呢个超级英雄里边咧，中文译做灭霸啦。咁其实我觉得佢劲，因为咧。 佢應該係即係年頭咁上下咧，其實復仇者係係咪四月啦？係 啊係啊。 其實佢跟住因為打後咧，就變咗呢場運動咧， 有好多。因為其實你見到 沖淡咗好多，但佢仍然係穩佔第四位 啊！喺唔同嘅搜尋榜咧，你見到即係因為代表住都係香港發生嘅咩事，因為呢個香港嘅熱爆搜尋榜啊嘛， 係啊， 變咗你見到好多都係同一啲社會大家好關注嘅事件有關係嘅。 係啦，嗱，第三位頭先講《浩南傳》啦，你有冇睇啊？ 我睇一啲，唔睇一啲啦。 O K， 係 因為我媽睇啊嘛。 O K O K， 係啊，《浩南傳》。第二位又先讲咗啦，就系乘客黄生颖啦。第一位呢个劲啦，系啦，连登。 连登 有冇用过呢个字眼去搜寻过嘢咧？ 有， 系 有 有啊。 我冇搜寻咯，但系有阵时人哋分享嗰阵时嗰啲连结啊，跟住你会 click 入去睇，跟住其实会越睇越多，你发觉哇，原来都真系好多嘢睇。 系啊 系 啊， 所以有啲人 我哋揾料都会睇佢哋噶，其实 叫有啲有啲尊贵嘅我哋嘅政府人员都话你睇下嗰度啦。 系啊，我怀疑应该多咗好多人就想了解下咧， 究 竟 有咩睇咧咁。 咪即系话晒佢叫大台啊嘛，系咪先？可能仲要每逢有啲咩系啦，有啲咩活动前夕咧，大家就会上个网咧睇一睇咁样。嗱，呢个就系2019咧热门关键字咧，就系呢个嚟嘅。好啦，跟住杀入去我哋讲咩啊？不如讲人物篇啦。 哦，好啊，我觉得咧其实都几重要嘅，因为咧如果我哋讲到咧2019年度热爆本地话题人物呢一个嘅介绍嘅话咧，我谂有好多嘅朋友嘅名字啊吓，喺之前一年咧又多过一半啊，你根本唔知佢系边个嚟。 系啊，但我觉得最热门嘅关键字系咩？ 系咩？ 系交通消息。 系啊， 我 即刻讲。 我认真，我哋咧近呢半年读得最多咧系交通消息，交通消息， 特别交通消息。 系啦，要留意住啦。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啊，近住米埔嘅第一、第二线咧有交通意外啊，严重挤塞。龙尾咧系去到粉岭公路咧，近住鸡岭回旋处嘅。重复啦，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第一、第二线咧有交通意外嘅严重挤塞。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鸡岭回旋处，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咧改行其他道路嘅吓。好，呢、這个就系嗰个交通消息。嗰、那個話題人物咧，嗱，我哋又用翻頭先個玩法咧，有冇邊個人物又係之前未見過嘅？ 好多，多過一半， 多過一半啊，都係啊，都係。 係啊，多過一半，因為有啲嘅同學，即係或者一啲嘅。 我有兩個咯，兩個真係咧，唔係因為呢件事咧，就真係完全冇可能會認識佢嘅。 好， 係啊， 請講。 一個就係、第十位嘅。 陈子维 系啦，我开头以为，系咪子维 咧？系啊，我哋嗰个 系啦，但系陈子维，原来佢就系咧啱啱咧，即系赢咗呢一个油麻地区议会嘅，即系其中一个分区嘅议员啊，击败咗呢个即系 建制派， 系啊，建制派嘅主席叶傲东，系啦，咁所以咧，佢就所以其实佢证明咧，佢系都。几近期谷翻上去， 由一个素人啊，简单嚟讲，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区议会选举今年多咗好多素人，而且成功登场嘅佢就系其中一位咯，系咪？ 另外一个我谂应该就系朱桓啦，第五位系啦。 如果唔系都唔会知，其实唔止啊，即系你就算谂下， 即系朱桓就系因为喺理大事件里边咧，阿前曾主席咧入去指定救援队长朱桓，朱桓， 其实冇人识佢嘅，但系 真系唔知道， 但系就犀利，你谂下， 2019年度热爆本地话题人物排第五位咯， 十二月嘅啫。 知道佢呢个名字， 大家搜寻得好紧，因为大家真系好想揾到佢。 哎呀，咁阿曾主席会唔会唔抵咧？ 咁又 冇人冇人 search 佢。 就算你讲第七位啊，谢振中， 哦唔系佢呢个应该要识啦。 唔系，但系你今年之前你唔会识噶嘛？ 当然啦， 但 系佢用 佢渗咗半年， 佢用咗半年时间，呢个新人出道得好好咯。 我头先讲系话有一半嘅以上嘅人物， 冇错冇错。 今年之前大家知 啦，你啱你啱， 佢都冇谂过佢会上榜噶， 系咪嗱，咁如果咁计嘅话咧，其实有一位朋友咧，你更加即系估唔到佢会上榜。不过系好悲伤嘅， 当然 就系第六位嘅周志乐同学啦， 同埋第三位啊陈燕林啦， 系啦陈燕林呢两位朋友咧，即系大家都系。真係本來係一個好普通嘅學生後生仔，佢根本唔應該喺呢個榜上出現嘅。但係因為佢嘅即係遭遇係啦，令人哋覺得好震撼嘅。嗱咁跟住 我估即係其實大家一直都認識嘅，可能咧喺呢個榜裡面只係得三位嘅朋友好似有第九位嘅李君雅， 係咪？李君雅係 第二位嘅林鄭月娥啦， 冇錯。 第一位佢終於冇輸到啦，佢都唔中意輸嘅。何君瑤咧就係呢個2019年度熱爆本地話題人物嘅第一位。 咁但係林太。睇咪又即系做唔到考第一咯，输俾何议员真系。 真系系咪嗰个票数有冇得入票嗰啲票数？ 系 啊，系啊， 要再数过系咪啊？ 系 可能林郑会系第二位。 系啊，嗱第四位咧，其实反而 冠军， 反而我觉得第四位咧。 你好似忘记咗佢咁滞啊！佢如果唔系因为咧喺中段出现过咧，唔系，但佢明明系源头嚟噶嘛，陈同佳系咪先？佢系成个即系反修例运动里边嘅源头嚟噶嘛？但系佢如果唔系因为早前出狱，咁跟住仲要有即系有个牧师话要陪佢，阿神父要陪佢嘅话咧，你完全忘记咗，系、哦、原来佢仲喺度噶，不过佢而家去咗边 咧？去留咧系点咧？ 系啊，完全唔知啦， 真系。都竟然喺即系咁后，即系叫做呢啲日子又系佢喺里面啦。 系啊， 我自己几中意咧另外一个嘅搜寻嘅榜嘅，佢咧就系话 Google 香港2019年度热爆意思搜寻 系咩嚟嘅呢个？ 即系意思咧就有一啲字，可能你唔你呢、這个系啲新嘅字，你可以当系少少潮语咁、 哦、 样。 Okay, okay. 在呢一年之前咧根本冇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会问翻，究竟譬如可能我会打譬如我要打一个字，我要打一个字系买嘢，我唔知道个意思系点解，究竟买嘢呢两个字点解咧？今年咧系多咗一个咁样嘅热爆意思搜寻噶，例如。连农场系排喺第一位嘅， 啱啱 呢个咧就系话俾大家知，可能有啲人咧开头就系听到人哋讲连农场，连农场，唔知乜嘢连农场，佢哋就会 search 一啲字，可能就会打连农场，跟住加埋意思或者 meaning 咁样嘅时候咧，佢哋就出咗呢个十大啊。 咁 be water 一定系咪 ？be water 就喺第二位啦，可能开头大家都唔知乜嘢叫做 be water 啦，系咪？我调翻转头嚟数啊吓，第十位咧就 系 五毛。嗱，好多嘅字眼咧，即系你今年你先至会第一次听到嘅。 五毛其实就唔系第一年噶啦，不过今年可能 多 人揾咗 咯。你俾我再数落去，你就知好多都系第一年噶啦。第九位系督灰， 哦，一定系啦，一定系啦。 第八位系。煲底 系， 可能有啲人真系唔知咩叫煲 底 咁样，不过 meaning 啦。而第七位，唉，真系好灰啊！呢个听到就 系 TG 啊， 系啦，可能之前大家知系咩嚟嘅，但系可能。要真系要不停喺度讲嘅时候系咩意思呢？就系、是、T G 啦。 我睇到一个报告咧，唔系即系唔系睇一个标题咧，就系话一个专家就系话咧，从来都冇考虑即系考究过 T G 对人类嘅影响，因为即系一向都唔会觉得有几咁影响。 冇 错，但系估唔到。原来是可以有呢啲事发生嘅咁个专家， 所以大家亦都令到佢可以成为咗呢个热爆嘅意思搜寻榜嘅第七位。嗱，第六位我一次过读晒啦吓，就有寿终正寝。嗱，呢个字其实大家都知嘅，但哇，但今年用得咁多，系咪？仲要究竟其实寿终正寝系点解嘅咧？ 系 大家就要想查啦。 可能大家想深入了解个意思个定义系咪同嗰个字嗰两个字系一样嘅咧？ 即系如果打个比喻咧，等于今日咧，可能啲人系咁搵个英文咧，就话。stand aside 啊 ，stand down 啊，即系就话 嗰 个几个专家系咯，哇，嗰啲几个英文究竟点解嘅咧？ 系乜嘢咧？其实系咪等同于咧？因为我哋中文字咧系可以有相同嘅意思，可以有唔同嘅词语噶嘛。 我有贡献其中一格嘅寿终正寝，我有 search 过一次 嘅。究竟系正最正？ 好正常啊！即刻想睇下，究竟咩解嘅咧？ 即系等于零啊！即系 啦，系啊，点理解咧？系啊， 究竟系咪一句祝福嘅说话嚟咧？ 系啊，身体健康 最。想知嘅系嗱，第五位咧就系和你飞飞，第四位咧就系 Popo， 第三位咧就系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咁可能呢个真系要 呢个真系 要 查啦 ，check 下。 虽然都几年前有出现过一次啦。 第二同第一位头先都讲咗啦，第二位咧最多人啊想知道个意思系点解咧就 be water， 第一位咧就系连龙长嘅，呢个都真系啊。多咗好多新嘅字，大家都好想了解一下佢表面嘅意思。当然我諗最紧要呢就係喺呢个热爆搜寻榜，大家搵埋佢根深蒂固入面嘅意思係点就更加重要啊。 可能香港呢两个字都係我哋年度嘅搜寻字眼啊。 之前係，而家係，将来都係。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对于这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想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他有他忙，各有各行业，但是用紧同一部网页。湾仔海旁，尖东海旁，总归是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村埋，就是我哋这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现在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是属于我哋这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啲嘢仍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大帽山顶依旧一样大雾，新机场唔再新，但喺呢度多咗一个岛。旧车站唔再用，但系钟楼仍然喺度。新作风、新人士、新公司、新董事，边个话事我唔懂事，基本上系白纸黑字。经过几多谷底，香港仔仍然系香港仔。见过几多风浪，香港人仍然系香港人。 热爱这片土地。 在这里出生，我来自新加坡，这里的恩怨多多少少见过，那么多的是非来不及解脱，只不过为了看到自己星星闪烁，是什么民主社会也只不过看你脑子里要什么，若觉得自己受困，我又能教怎么帮你突破，但是说到底怎么才能知道心里要吃什么，想呼吸莫非是周围的环境，这里面的空气要出席，除非你上你的上司向上成立三二一就喊到没什么公平，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固定只能把你搞到你失去了诚意，男人还在这里我并没彻底放弃，好朋友在我身边，好心情在我怀里，我吃你不断维持镇定，愿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终于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终于爱这片土地，大家一句到尾，由自己心死也在香港地， 系得呢个地方出世，就要喺呢个地方度死。有人会睇到黄金遍地，呢度系一块福地；有人会睇到唔一样，样样嘢一败涂地；有人会识得设身处地，有人会选择逃避；有人会认为呢个环境同人嘅问题，呢度嘅文化一潭死水，点会居安思危？七百万只蚂蚁唔容易走埋一齐，向住同一个方向睇，一定会揾到大前提。系同一种人，点解要将人睇低？系同一种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监警会前委员郑成龙表示，监警会国际专家小组不再参与审视反修例事件工作。他相信监警会报告只能够根据警方报告总结过去的事件，未能够深入调查。郑成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相信如果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专家愿意再加入协助。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不应该只是针对警察，如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要全面调查事件，包括外部势力或者外部资金，如果只是调查浮尸案或者有眼受伤少女的事件，对社会不公道。新田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私家车男司机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意外在早上七点几发生，另外涉及两架中型货车。英国大选投票之前，各主要政党领袖作最后拉票。现任首相保守党党魁约翰逊由西约克郡往威尔士再到伦敦。工党党魁霍尔宾再次指责保守党实行紧缩。苏格兰民族党领袖施雅晴去到一间幼儿园探访，亲欧洲的自由民主党领袖施温森在爱丁堡拉票。民调显示，保守党仍然领先主要在野党工党。有调查机构相信，保守党可以成为国会大多数，但议席数目可能较十一月的时候估计的少，仍然不排除会出现原氏国会的机会。法国政府计划改革退休制度，触发的全国大罢工已经持续一个星期，交通大受影响。总理菲利普公布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细节，包括法定退休年龄维持在62岁，但多个工会仍然不满，声言继续大罢工。菲利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法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仍然是62岁，但鼓励民众继续工作至64岁。他又说养老金的变更将会分阶段实施，并且不会影响1975年以前出生的民众。所有符合工作年限的人将会获得最低每月1000欧元的养老金。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工会呼吁加强罢工力度，大部分客运列车仍然取消，巴黎10条地铁线继续停止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2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31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系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5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6.4，升6.4。新上市的康宁洁瑞制药系报13.5。小米集团9.93跌6仙。盈富基金27.2升4毫。中国平安91.65升8毫。友邦保险79.7系升1.7。阿里巴巴200蚊系升2.6。中国铁塔1.66升4仙。建设银行6.45系升8仙。瑞星科技66.55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5，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83，欧元0.68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3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3740蚊，升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99美元，卖出147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新田公路啊，去翻元朗方向啦。近日米埔咧，由于有交通意外，中慢线咧仲系封闭噶，咁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彩园村对出，咁就短咗少少车龙噶。咁但系车龙咧都仲系好长噶吓，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日米埔有交通意外，而家中慢线封闭啦，车龙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彩园村对出噶。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啦。中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啦，咁都系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行车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而家过海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去尖沙咀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荃湾，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陈礼， 林欣彤。 永远都会有得再好啲噶嘛，会有啲位可能会想自己啊，如果呢度点点点唱咁，好似好啲喎咁样。有一个朋友都几中意研究我唱歌，佢系跟住有好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唔够好嘅，佢都觉得唔系啊，已经好好啦咁样。系，我都多谢佢鼓励我嘅。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你仲请小凤啫？早排佢已经好攰噶啦，你俾佢唞下啦。 莫莉啊，你俾我请埋今次啦，因为好值得高兴啊！敏大人，下个星期一翻嚟啦。 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 咁就要留。 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喜气洋洋。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唔知佢屋企裏面啊，有冇同小朋友計過佢嘅年度？究竟呢一年啊，小朋友不停咁向佢爸爸媽媽去發問啊，或者去講及嘅係一啲咩人物啊，又或者咩説話、咩議題、咩字眼呢？嚇，會唔會喺呢一年不停咁講？我要乜？呢個我要乜？亦都成為佢呢個2019年年度佢仔女最講得最多嘅詞咧。我哋有請曾志豪。 唔系，我中意阿桂花田呢一个嘅角度，而且我头先咧亦都马上喺度回想起，系究竟喺屋企人里边，特别系个僆仔咧，佢嘅年度关键字系咩咧？我都有结果添啊！喺上半年佢嘅关键字肯定就系嗰啲 Spider-Man 同埋 Iron Man 嘅，系属于超级英雄嘅世界。但系嚟到下半年咧，佢嘅关键人物系咩咧？你估都估唔到，咪就系刘备、关羽、张飞啊！是啊，全靠我成日同佢讲嗰啲三国啊，佢而家翻到学校啊，都系咁样同啲同学仔玩嘅。我系张飞，边个同我大战三百回合？我系好怕冻嘅，所以虽然而家气温都有成二十度，但系当我见到呢一个咧御寒大发嘅时候咧，我都系忍唔住咧即刻 click 入去睇下，而且好想话俾大家听咧，喂，原来都仲有啲禁忌，大家要留意一下噶噃。即係有陣時你都估唔到咧，着衫咧，可能要派份說明書俾你睇先得啊！佢而家咧就係教大家咧話，當你著嗰啲保暖內衣啊，你而家即係都知道嗰啲花款越嚟越多啦，特別係嗰個咧，即係嚇 Uni 佬嗰度咧，佢成日都有啲保暖內衣賣啊嘛，到佢喺度搶嘅。我究竟你知唔知原來你著呢啲保暖內衣都有機會係著錯嘅咧？嗱，匪夷所思咧，著衫都有得著錯嘅。佢就列咗三樣嘢出嚟，我望一望呢三樣嘢咧。我都有试过犯其中一个大忌嘅，嗱，唔知你中唔中啦。第一咧，佢就话好多人咧就将件保暖内衣咧就里边再着多件内衣，有冇试过咧？有嘅，因为有啲人咧总系觉得哇着多件咧就冇咁冻啦，系咪？甚至乎觉得咧保暖上加暖啊，但系原来咧根据即系日本佢哋呢啲。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咧？嗰啲保暖专家，佢就话咧咁样系唔得噶。佢话因为保暖内衣咧，之所以可以保到暖咧，原来要佢吸收皮肤蒸发出嚟嘅嗰啲水蒸气，咁然后仲用一种特殊嘅方法帮你处理咧，先可以发热嘅。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吸湿。佢话如果你着多件衫嘅话，佢个皮肤跌唔到件保暖内衣，咁佢就冇办法咧可以即系有呢个吸湿嘅效果咧，咁你就冇咁暖噶啦。所以咧，千祈唔好多此一举，亦都唔好画蛇添足。系啦，我哋如果咧即系与时并进嘅话咧，以后我哋系咪可以有个新嘅成语咧？就唔好咧内衣再内衣啦，就唔使内上加内啦，咁样系冇用嘅。OK， 嗱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唔好贪心。咩叫唔好贪心咧？正如好多男人一样，即系觉得咩都大少少啦，系啦。不要贪心，不要自大，因为有啲人咧买呢啲保暖内衣咧，原来系会买大一个码噶，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癖好咧吓？咁原因好多噶，啲人硬系担心就系唔得，我如果买到啱啱好嘅话咧，啲衫会缩水噶嘛，一缩水咪掉袖啊，咁啊短咗身咁啊唔掂噶，同埋咧，我想着舒服啲，系咪？即系费事咧就掹掹紧啊嘛，又话唔好买咁紧嘅衫嘅，对唔住，原来根据保暖专家所讲咧。保暖内衣咧唔可以着得太过松饱饱嘅，一定要贴身嘅。佢话因为同头先个原理系一模一样嘅，保暖内衣同埋皮肤之间咧，如果你有咁多空隙嘅话咧，佢冇得紧贴，冇咗怀紧贴背的拥抱嘅话咧，佢就冇办法咧降，即系有呢个发热保暖嘅效果。我系试过中咗呢一个陷阱嘅，我系试过买大一码嘅，所以哇，翻到嚟件衫咧，好似人哋咧唱大气揈水袖咁样嘅，我知错噶啦。第三个呢，我都有试过唔小心犯咗嘅， 就是有些人呢因为觉得哇保暖内衣既然可以发热的嘛，那于是乎怎样呢，他就穿着这件保暖内衣呢去跑步去做运动。跑步是很常见的，我有时候去跑步的时候我真的见到有些人呢你明显见到他穿着那件就是发热内衣，然后他就去跑了。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本来大家的想法就是说那我冻嘛，他保暖的那就啱数咯，我又不想穿件风褛的。不好意思，保暖专家说呢因为他是要即是他会吸收水蒸气，但是当你本身已经流很多汗的时候呢那些水分呢就会令到保暖内衣呢没办法排走。他说呢反而会令到你身体更加冻添，即是衰过你穿普通棉质那些的 T 恤。所以他叫大家呢你如果做运动呢不要再穿这一件保暖内衣，当你出汗的时候呢他排不走呢是会越来越冻的。这个我真的有体会。我真的试过呢有时候呢即是开头怕冻落去跑步呢穿到鬼死咁跑，成只肿咁样咧，然后你发觉咁样系唔得噶。你越做运动越喐得多咧，佢一热上嚟咧，你嗰啲排唔走汗嘅衣物咧，反而会令你失去咗保暖作用。但系反而你啱啱好着件薄少少嘅，再着件风褛嘅话咧，反而可保平安。透过你自身嘅热量咧，就可以令到你全身都感到温暖噶啦。嗱，所以而家我哋进入咗呢个世代系咩咧？多功能。但是我哋会用错功能嘅世代，可能下次你买件衫咧，都要同售货员讲，唔该俾张 receipt， 同埋想要份 manual 啊，系着衫都要攞个说明书啊。风头火势佢又唔使啊，因为佢买衫个唯一功能就系 fashion 啦，就要靓啦。我今日赚咗件衫好靓咧，佢开心到想俾封利是我添啊，不过都系真心嘅。真心想攞佢封利是嘅，我哋有请黄耀祖。 其实晨早流流咧，俾人赞咧，真系几开心嘅。所以如果大家今日咧想自己开心啲，想人哋又开心啲嘅话，赞下人啦，豪仔，你今日冇梳头，个头好靓啊！ 你算好厚德噶啦。如果系第二个节目主持人，我赞佢件衫靓咧，佢就会话：哎呀，俾佢赞咧，真系好唔开心噶。 边个啊？你话靓啊？啊！這個、呢个都唔知系属于风波里嘅茶杯定系茶杯里嘅风波啊！但肯定呢一个风波系同所有香港人咧都系有关系，大家非常之关注嘅。大家都知啦，我哋嘅监警会有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噶嘛，系咪？有一个外国嘅报道，首先咧就报道咗出嚟嘅，就系话监警会国际专家小组嘅成员咧已经请辞咗啦。大家要留意呢啲字眼啊！首先咧开头系话请辞呢一个字嘅，咁啊里面咧有引述。到呢个专家小组成员啊，有讲解到点解佢哋要辞职唔再做咧？因为就会话到啦，就系话监警会咧，只系可以对警队嘅举报就系投诉啊，作出一啲嘅调查，但系咧就唔可以有传召证人啦，或者迫使警方提供证据，所以咧就令到专家小组啊认为咧冇办法与监警会协调出啊，能够有效咁样支持研究报告嘅机制，所以咧就决定请辞啦咁样。佢哋仲认为啊，监警会最基本咧要大大提高啊，从警方内外啊获取证据以及传召证人嘅能力啊，咁样先至系有效，即系达到一个监警会可以做到的事咁样啦。首先咧，呢个《华尔街日报》咧出咗呢个报道之后咧，监警会嘅副主席啊就即刻走咗出嚟，就话唔系，今次并非系一个集体请辞，只不过咧系对方嘅工作告一段落。嗱，佢哋系用告一段落呢一个字嘅。咁啊，我谂喺唔同嘅新闻片段啦，唔系净系一份报纸去报道噶啦，你都会见到啦。就我哋监警会嘅副主席啊，琴日就系用告一段落呢一个字咧去形容解说嘅。不过喺佢咁讲完之后啦，有关呢个监警会嘅专家小组咧，就再发表咗一个官方嘅声明啊，表明系因为监警会系冇权力进行调查同埋搜证啊，所以佢哋系用咗呢一个字嘅，就系 formally stand aside from its role， 意思咧就即系，所以佢哋决定退出呢一个会，亦都即系。劈炮唔撈啦，大家可以再用唔同嘅字眼去講噶啦嚇。咁啊，你可能會話係咪呢一個 formally stand aside from its role 呢一句嘅英文啊，令到大家會有唔同嘅解讀啊？放心啦，佢哋真係發出咗一個聲明嚟嘅，呢、這個聲明咧係成頁紙咁長嘅，係解釋得非常之清楚，用英文啦，當然就係去解説咗，所以大家咧好容易咧就已經可以揾翻呢個國際專家小組聲明嘅全文係點噶啦。所以嚟到呢度嘅時候咧，阿祖就有啲拗頭啦，因為我知道。 好似头先豪仔咁样讲啊嘛，究竟今日可能琴日啊，都有好多朋友咧上到去唔同嘅搜寻网站度揾翻究竟 stand aside 呢个字系点解嘅咧？嗱，阿祖咧亦都上到呢个剑桥嘅字典度咧，可能要话俾大家知究竟 stand aside 系点解啦？嗱，意思咧就即系话啊，剑桥字典咁讲噶，佢就系话 leave a job or position so that someone else can do it instead。佢就话咧，即系话。哦，佢会离开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嘅岗位，所以咧就可以由其他人士咧就取代咗佢啦。简单嚟讲，咪即系唔做咯，咪即系劈炮咯，咪即系跳船咯。讲啲乜嘢告一段落，即系呢个种工作。即系其实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阿祖系有嬲嘅。嬲嘅意思就系话，我本身我都可以相信呢个监警会嘅，但如果系你哋嘅国际专家小组佢哋请辞嘅时候，你哋都挪用一啲嘅语言艺术讲到话唔系啊，工作告一段落咋 ？Sorry 啊，因为人哋讲得好清楚，系因为咧你哋本身个架构有问题啊。佢哋见到佢哋继续做呢一个嘅专家小组里面嘅一员之后咧，都唔可以帮到嗰件事，所以觉得冇瘾而退出噶。咁点解你唔将呢个真实嘅情况话俾大家知咧？仲要用一个语言艺术啊，虚伪嗰个艺啊吓，去扭曲咗人哋专家小组嘅用字，要人哋再出一个声明，话唔系啊，呢个唔系我哋嘅意思，我哋真系唔捞啊咁样。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呢个监警会又点样可以叫人哋相信呢？系咪？专家咧，佢哋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你哋花咗钱揾咗啲专家啦。其实专家都讲到明，监警会系要增加权力、增加透明度啊，咁样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如果你揾到啲专家，佢哋又俾咗意见啦，但你又唔听佢讲，仲扭曲埋人哋话唔做嗰个原因嘅话，咁我谂有一万个问号应该弹咗出嚟啦。大家应该更加要了解清楚，究竟呢个监警会喺而家嘅情况系唔系真系可以啊满足到啊一个基本调查两个字？我唔系讲紧话满足市民啊吓，就系讲紧要调查系咪可以满足到咧？我哋平时咧要揾个灭虫嘅专家，揾咗佢嘅话，可能佢讲嘅方法未必系你自己最中意听到嘅。但你都会选择用噶嘛，因为你俾咗钱而佢系专家嘛。不过暂时睇到咧，就呢啲专家讲咗嘅嘢咧，大家嘅反应好似就未必会选择听佢哋讲咁样。点都好啦，有啲嘢我谂凡事大家都会想知道一个真相系点嘅，真相真系好重要嘅。咁不如我哋就继续放长双眼，睇下我哋等唔等到呢一日啦吓。风头火势，唔知今年咧，我呢位拍档咧有冇都上咗唔同嘅搜寻网站度啊？揾下究竟啊呢、這个中文字系点解咧？又或者哦，原来呢个英文字原来系咁解嘅？我估我哋所有香港人都有啊，所以一定包括你啊，桂花田。 有啊，咁啊要紧贴时事都要知道点解，人人都有讲嘢你唔知喎，咁所以都要去 search 下，去即系了解一下嘅。其实其中当中有个字咧，我都系到而家都未知道，我应该去搜寻下先。嗱，大家都听过啊，因小失大，贪字得个贫，呢几个呢两个四字成语，嗱当中其实佢有意思噶。问题系大家有冇谂下佢个意义系乜嘢？有冇学习到而记得唔好再犯呢？系喺日常生活咧，我哋都好容易有呢个机会咁样中伏啊，遇到呢啲情况嘅。咁啊嗱，喺网上面咧有个女朋友咧，佢嬲住啦，佢嬲住乜嘢呢？就系话佢个男朋友。不停咁叫佢申请好多间银行嘅信用卡，申请完之后仲叫佢买咩都用呢张信用卡啦。咁目的系乜嘢呢？系目的，原来新申请信用卡系可以有500蚊台币回赠噶。咁啊，有啲咧就会有送旅行箧啦。有啲人送呢个现金嘅购物券啦，有啲人送小家电啦，啊林林种种乜嘢都有嘅。原来除咗喺香港啊，其他以外嘅地方咧都系一样嘅。咁唔知大家点睇呢个情况咧？嗱，因为个女友咧就同男朋友咧，虽然有份工啫，但系起初大家都只系有一张信用卡嘅啫，咁啊用乜都系用佢嘅啫。不过因为佢只系方便，话有时网上面购物咧都需要有一张咁啊。但系个男朋友自从上次俾人哋叫做填过申请过第二张信用卡，攞到啲小优惠之后，佢就不停咁申请咗唔同嘅信用卡啦。而每次攞到之后，佢都好开心，同女朋友分享：，哇！你睇我今日又攞到呢啲啊，免费噶咁样。 嗱，而因為而佢因為咁咧，叫埋個女朋友咧都一齊去申請，令到個女朋友好苦惱，因為呢啲信用卡嘅禮物大多數都係要你指定日期內消費一定嘅數目先至可以攞到個贈品贈品嘅。咁所以咧，大家就真係唔好因為嗰樣嘅優惠啊、小優惠啊嗰啲贈品咧，而損失更大嘅數目。因為有時你唔覺唔知咧，你就會多咗之後咧，不停咁樣申請。佢而家個女朋友咧就煩惱緊點樣拒絕佢嘅男朋友，但係而佢嘅男朋友而家先得個20多歲，佢已經有好多好多張嘅信用卡，係因為就係貪嗰啲叫做小禮物、小贈品咧而申請嘅。咁但係如果你嘅人工又唔夠嘅，又唔夠還卡數嘅話，你又貪嗰啲少少，其實你自己都俾錢買到嘅小贈品、小禮物嘅話，咁係咪到頭來都係貪字得個貧因小嘅失大呢？所以奉勸你側邊嗰、那個，嗱，如果佢真係因為嗰啲咁嘅贈品啊，嗰啲小禮物而申請信用卡，記得提佢，唔好同佢攬住一齊。好啊，我哋都一齊申請啊，到時嗰啲帳目寄翻嚟嘅時候，你搞唔掂，咁就弊家伙啦。 不知你难过寂寞，听到你说毫不快乐，令我想我这一生往后娱乐亦难快乐。如若我还尊重爱情，无谓问那次非关赌场赢，其实你找不到任何的高兴，也许跟我吃喝尽睡，每一生都是你有阴影，但求要逃命，仿佛以往接吻过程无异于吻过路人，所以细说无声。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我从未爱到要生生死死那么多，最悲壮结果原来似已掌心扑火，未算得到便得到你是那位错，难道你我已相恋失恋去切磋，会令情侣受苦已是爱，但我答应我永不叫重复犯错。到沙滩多一次看星星亦难以偿命，当初与你有过爱情，同样一吻有任何反应已结成冰。如若我还尊重爱情，我会放弃了呼吸般镇定，唯望你吻别时做回些反应，没有感情不怨命。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我从未爱到要生生死死那么多，结束感情最悲壮结果原来似已掌心扑火，未算得到便得到你是那位错，难道你我已相恋失恋去切磋，会令情侣受苦已是爱，但我答应我永不要重复犯错。未过去每一晚，暂时得于嘴边掠过，你的内心竟在被我 古巨基嘅重复犯错啊！除咗要响应，即系头先阿田讲话，你唔好重复犯错啦，信用卡唔好重复即系申请咁多之外咧、 啊， 其实佢可能亦都呼应到咧，就系今年咧呢个时代杂志咧，佢拣选出嚟嘅年度风云人物咧， 其实佢都系想话俾你听，喂，听人讲嘢啦，唔好再重复犯错啦。 同埋有一样嘢就 可以再用咯， 年轻嘅朋友讲嘅嘢唔代表佢哋系冇意思啊、嗯，因为今年咧就成为咗呢个美国时代周刊嘅呢个2019年度风云人物啊 ，Person of the Year， 系 啊，佢啊，瑞典嘅环保少女啊，通贝里就成为咗呢一个都未够17岁啊，而家只系下个月先至17岁啊，就成为咗今年嘅时代杂志嘅风云人物啦。 系啊，咁如果你话咧数埋呢个五强咧，咁啊 数埋， 要数埋，因为咧即系大家好关心嘅就系香港嘅即系示威者咧，咁亦都系入咗最后五强嘅。 系啊，都有好多朋友啊，甚至我见到咧，譬如系 Donald Trump 啦，佢个大仔啦，又或者系外国嘅一啲嘅总理啊，都走咗出嚟讲话，哦，点解唔系香港嘅示威者得到呢一个嘅封面咧？不过点样都好啦，我觉得入到啊头五强啊，亦都代表住喺世界上面啊，唔使嗰啲咩外国势力去宣扬嘅，人哋真系会睇到新闻嘅自己本身。 嗱， 系啦，都会知道系重要咯。 佢咧其實嗰個選嗰個叫做票數嘅準則咧，佢哋都有介紹嘅，就有兩種嘅。 見到嗰啲即係叫到嗰個票率 ，yes or no 嗰度。 其實即係如果舉個例咧，一個咧就係叫做咧即係市民參與，佢就讀者有份投票咧。咁佢就話香港嘅示威者咧喺讀者投票裏邊咧票數係最高嘅。咁但係因為咧就呢個時代雜誌咧，其實去到最後咧都係以編輯咧，即係佢哋自己嘅選取咧， 係 啦，即係等於你每年嗰啲咩大獎啊歌唱比赛都一样啊！ 几多 percent 就系由公众投票，几多 percent 咧由我哋嘅专业评审。 冇错，咁所以专业评审咧，佢哋嘅编辑咧就拣咗呢一位嘅瑞典嘅 少 女，就以呢个环保斗士咧就即系胜出嘅。咁但系咧，其实大家都话咧，今年嘅胜出咧系年轻胜出咯，因为佢都话咧，其实佢就系 the power of youth。即係基本上係以一個咁後生年輕人嘅力量，如果你用呢一個即係前提嘅話咧，嗱唔係話自己為自己貼金啊，你可以話其實真係即係香港嘅示威者咧。都是在这个同一个叫概念里面呢，大家都是得到世界的关注，大家都是想提醒，无论是环保啊定是争取民主人权啊，都是提醒那些大人呢，喂，不要再一意孤行，最紧要不要重复犯错，要听一下年轻人，听一下世界的想法啊。 等发表联署声明谴责法案。法案星期一已经在下议院通过，将会交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达至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4点，升346点，总成交金额39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2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4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7.2，升7.2；盈富基金27.2，升4毫；小米集团9.97，跌2仙。中国平安91.35，升5毫。新上市的康宁杰瑞制药是报13.6，友邦保险80元，升2元；阿里巴巴200.2，是升2.6；信宇光学科技140.6，是升1.1；中国铁塔1.67，升5仙；建设银行6.42，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3，英镑10.32。瑞士法郎7.943，澳元5.375，加元5.929，新西兰元5.143，欧元8.695。每百日元对港元7.1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3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32美元，卖出1,47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 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一二线都系封闭，咁都系挤塞啦，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彩园村对出嘅。重复多次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一二线仲系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啦，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彩园村噶。咁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西隧啦，去香港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出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出。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荃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冬日啊，听一首暖粒粒的歌，我会揀 Coldplay 的 A Head Full of Dreams。 你都不要想了，不如大家一起想想梦想，那就更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音乐无分国界同种族，更唔应该受身体条件所限制。香港首队有残障音乐人参与嘅香港共融乐团，联同歌神张学友，以及多位世界级音乐家演绎首首耳熟能详嘅管弦乐章，感动人心。 足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精华片段，听晚七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足感音乐，色彩共融。 你哋做人有冇底线噶？ 梗系有啦，见到重嘢我唔搬噶，老板。 哇，咁你条底线都几短、啊。 老板，我咩都会做噶，担担抬抬呢啲嘢咧，冇嘢难到我噶，因为我冇底线噶。 冇底线都唔得噶，体力操作啊，要量力而为啊嘛。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搬运宠物要留心，跟足指引要认真。我系阿卡赵慧珊。 呢、这个圣诞边度都有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 放鬆快活因好聽，記得十點要收聽。 放鬆快活人祝大家 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Ring the game，Hello， 翻翻嚟继续丰收快活人啊！宝宝个天气先嚟， 20度气温，相对湿度51%啦。系啊，丰收快活人， 举翻年黄耀祖同埋曾志豪。 Hello， 早晨早晨。嗱，香港人咧就出晒名，中意去旅行噶啦。 系， 不过咧亦都有一个啊。又到年尾嘛，有另外一個嘅排名出咗嘅，就係、是、一個嘅旅遊網站啊。佢哋咧就係根據住香港人搜索嘅一啲嘅城市嘅50強啊，跟住佢就根據住佢哋個排名啦，揾翻出呢一啲咧俾人哋搜尋嘅一個增長幅度最多嘅新寵兒。 哦，新寵兒， 哦、 即 係 唔可以再講東京、大阪啊、 泰國、 台灣、台灣嗰啲咯。 嗰啲就唔上榜噶啦，佢就係話一啲咧，即係相對嚟講偏滿一啲，但係就成為咗呢一啲有十大嘅新興潛力嘅目的地啊！ 我哋估下先， 我想講先，遊輪 有遊輪冇份去，即係一個城市嚟嘅，用城市嚟做單位嘅。 我估得僻啲先，芬蘭，芬蘭， 芬蘭又冇入到十大喎。 布拉格，布拉格， 布拉格都冇。 挪威、冰島， 挪威、冰島呢啲都好似冇。 亞洲，亞洲，亞洲嘅， 亞洲有，歐洲都好。 亞洲，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越南，越南 移民啊！ 你讲唔系讲移民热点喎？ 唔系咁你可以先考察噶嘛？ 咪都要 search 噶。 唔系你头先讲到有一个地方咧，系你讲埋个城市先 胡志明市， 越南嘅某一个岛咧就系成为咗 龙虾湾、下龙湾。 不如嚟个大湾区啊！ 系啊，佢有个下龙湾噶嘛？ 现 港，现港，现港。 唔系，真系比较少听啊！但我睇到嗰啲相嘅话咧，我真系觉得哇，系真系好靓喎！嗱，呢个咧就叫第一位啊！你 第一位 越南啊，越南嘅一个岛咧叫做富国岛啊，大家有冇听过？真系冇听过。所以咪话啲新兴嘅地方，因为大家已经见到啦，出咗就系2020年咧，即系大家攞几多日假，跟住可以放几多日假个表噶啦嘛。 富国 系啦，富富有个富啦，一个国。加个国富国岛， 点解咁唔越南嘅一个名嗬？ 嗱，可以解说到点解咧？ 可能佢系咪俾入边区啊？即系喺越南以外嘅岛聚嚟噶 啦。嗱，总之一个岛聚啦，就系阳光与海滩嗰类嚟噶啦。佢就话咧，因为呢一个岛聚咧系唔使签证，亦都有喺香港度咧有一个新嘅直航嘅路线啊。 系，即系有阵时啦，因为越南签证要几百蚊一个噶嘛。咁所以而家 呢啲真系闷唔到啊，田啊， 咁如果呢个岛又咁靓，跟住又唔使簽證，仲要喺啱啱有直航機，唔使去轉，因為要轉機可能又要入境簽證啊嘛。 嘥咗時間，唔係如果去咗嗰個國家嘅話，應該就唔使簽證再簽證咁樣噶啦，俾多次錢就唔使噶啦。 咁就唔使學你話齋轉機啊嘛。 係啦，嗱慳翻啲時間嘅話咧，佢話淨係機票呢一方面啊，話去越南嘅呢個富國島嘅搜尋量啊，升咗120倍啊！ 哇， 唔 係 呢個數字我哋即係又要了解嘅，因為一定係基數低。譬如可能咧喺過去一年咧，可能全年得兩個人搜尋，你而家如果譬如話有10個嘅，咁已經係5倍噶 咯 喎， 係 咪先？係啦， 係啦，所以嗱，呢個就成為咗呢個新興嘅第一位啊！唔知即係我睇啲相真係好靚， 我真係要記一記， 可以俾兩位拍檔睇下嘅， 唔使咁難記啊！ 嗰啲水咧清到把得資料咁樣， 同我屋企後邊差唔多，所以係 你屋企後邊係有啲咩㗎？ 有幅海報都係貼咗呢樣嘢。 楼盘广告 系啦，都系贴咗呢个系。 我估石垣岛有冇？ 石垣岛冇，我谂呢个唔算系最新。 系咯，因为都一排啦，冲绳附近嗰度。 系啦，你讲到日本嘅话咧，其实第四位系一个日本嘅地方嚟嘅。我自己咧真心未听过。 哦。 江山， 江山 系啦，江咧系。 如此多芬。 福冈个江系咪啊？ 又。 系啊，福冈啊，江啊，江。 佢就话咧，原来咧，即系呢啲。 江山你好啊。 系啦，除咗东京啊、大阪呢啲嘅旅游热点之外咧，呢一个江山嘅地方咧，就 系 出名咧，就盛产水果嘅。距离大阪咧，原来系1.5小时嘅，系有啲咩特色咧？ 系 赏樱花快闪嘅好去处。 快闪添可以。 系啦，佢话去到3月嘅时候咧，就有好多朋友咧就特别啦，会去到呢个地方嗰度咧，就日本嘅江山啊，就去睇樱花。所以咧，即嗱咁一聽，未必係大家即刻會諗起去日本去嘅地方。 Okay， 你諗起山，可能諗起富士山啦，係咪先？ 咁起碼即係有呢啲叫 呢个表出嚟咧，又多咗地方可以去噶咯，叫做 咩 啊？佢话呢个第二位啊， 系啊，唔系呢个系第四 位， 系啦。佢就话即系睇樱花系好靓嘅，咁我讲埋第三、第二位先啦，因为咧第三同埋第二位都系亚洲区嘅，第三位咧就系。濟州島 哦，濟州島呢、這個都原來係新興啊， 係啊，因為 畢竟都宣傳咗好多年噶啦、 啊，濟州 我應該係二十年之前去過一次， 我都去過， 係啊，我都去過呢、這、一個，就 係、是、呢、哦這個濟州啊，係 啦，佢、 就是、 就話咧、哦，原來喺首爾啊、釜山之後咧，濟州島咧就越嚟越多人咧希望可以去到嗰度，唔係淨睇表面噶啦喎，佢話多咗人揀去嗰度做一啲深度遊， 係冇錯， 所以咧就令到濟州島咧就成為咗一個新興嘅景點啦，咁樣 係，佢好似故色故鄉啲係咪啊？叫做即係 冇咁城。 是即系濟州島直情系睇到自然風光啊嘛！ 我記得啊，嗰陣時 火山岩嗰啲 friend 咁樣， 有冇火山岩我就唔記得啦。我記得我一定有去過咧，就係去到嗰個海邊啦，好似個石灘咁樣嘅，喺職場有漁民咧就捉咗一啲嘅湖山山嘅海鮮，我記得係八爪魚嚟嘅。 係 唔好問我係八爪魚啊定係咩？ 魚啊， 佢係會即刻咧就係新鮮地俾你咧就即刻喺你面前切咗，你就可以擺入口度即刻食係新鮮嘅，咁就吸住你個條脷啊嗰啲。 係啲 friend 係啲 friend。 我講緊即係廿年前去噶啦，而第二位咧都系一个香港人成日都会去嘅国家，就系、是、泰国。 系， 但今次讲紧嘅咧就系 Krabi 啊，黑比岛。 哇，真系未听过。 呢、這个我有去过。 你有去过添？哇，你都劲啦！ 布吉咧，大约应该揸两个钟头车到就去到噶啦。除咗咧，佢都有好出名嘅水上活动之外咧，佢同喺你去泰国其他嘅地方，除咗成日都系 sell 个海有几靓咧， 系 佢嘅山景系好靓噶，即系佢嗰啲山一。个个连住一个咁样咧，你影相或者你揸车行过咧，亦都会有几多攀山啊、攀石嘅活动嘅。 咁呢个使唔使要转机定系喺布吉？ 譬如我话我喺布吉，我就揸两个钟头车到我就去到啦。 我要揸车去到。 系啦系啦系啦，就唔使转机。譬如你可能喺 Bangkok 去啊，百万谷去，咁就应该要转机噶啦。我都唔系100% 肯定嘅咁样。 OK， 咁呢四个咧就系分别喺韩国、日本、越南、泰国啦，都系我哋常去嘅地方。不过就系佢哋嘅另一个小部分俾人发现咗出嚟。啊！而家多咗人去咁， 第五位咧打上五至十位咧就远少少嘅，第五位咧就系伊斯坦堡土耳其， 土耳其 系啦。咁我呢個都去過， 呢、這個呢、這個都其實屬於熱門㗎啦。 係 咯，不過可能咁講，你對香港人嚟講唔會係即係首選啩，即係唔係一諗就諗到即係去呢笪地方。 我覺得呢個不斷係睇佢哋嘅風土人情啊，睇佢哋嘅建築啊、買嘢啊，或者真係有休閒地過幾日咧，伊斯坦堡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 第六位咧？ 第六位咧就係西班牙嘅。 马德里， 巴塞隆纳， 哦，巴塞隆纳， 我呢个都系大力推介过呢、這个， 我呢个都系大力推介过，我去过好几次啊嘛，我觉得嗰个地方嘅人嘅热情啊，同埋佢嘅建筑系好值得去睇一睇嘅咁样，跟住去到呢一个咧就系呢个第七位咧就 系 苏黎世啊，瑞士嘅苏黎世， 我去过，好靓， 呢、這个好靓啊嘛，佢哋就话推介嗰度嘅雪景啦，嗰啲山嘅雪景啦，同埋佢哋嘅湖景啦，不论系佢哋嘅文化气息啦，各样嘢博物馆啊，都系值得推介嘅咁样，而跟住咧。就去到呢个第八位啦，第八位咧就系德国南部嘅慕尼克。 哦，慕尼克， 系啦。咁佢就话呢一个，佢话最好嘅季节系几时咧？就系、是、每年嘅九月、十月，因为 啤酒节啊， 冇错， 系 啦，啤酒节 系。 同埋佢话五月到十月咧，喺个天气咧都系夏天啦。咁啊，相对嚟讲，大家香港嘅朋友咧会系比较中意嘅，都可以考虑下啦。咁样， 我估佢呢个榜咧，可以咁样分开两节嘅。头先嗰啲咩富国岛啊，嗰啲世外桃源咧，佢之所以系新宠咧，系因为真系未听过，咁所以咧你就会成为新兴一啲窿窿罅罅嘅地方。 即系原来发现新大陆一样啊！ 但系你话苏黎世啊、咩慕尼克嗰啲咧，你耳熟能详。不过一个远啊，大佬欧洲 相对嚟讲远啲，同埋咧你未去到啊，即系不如我近近地几日假期嘅话，我就去咗个台湾，去咗个泰国咁样。 系所以佢嗰个新宠咧就唔系话我哋第一次识呢一个地方，而系话你可能而家终于都一系就手头松啲，系啦，一系就你嘅日历嘅假期松啲。你就话不如去嗰啲地方啦，又或者你玩到厌咗啦，即系台湾、日本、泰国咧，你就想冲远少少咯。 都似噶， 系佢嗰个新兴嘅理由系咁。 系啦， 咁即系嗰啲都系欧洲喎，呢几个地方 第九、第十位咧都系欧洲嘅，第九位咧就系希腊嘅雅典。 系 系啦，呢个我去过，我觉得大家真系要早去啊。因为点解咧？我去嗰阵时咧，我有一个好深嘅感觉。 点啊？ 就去到佢哋嗰啲名胜嘅地方咧，佢哋嘅保育咧，同我哋好多地方都唔系好似嘅。即系我踩住啊，呢度系，我踩住佢死啦，好似有分踩烂佢喎。 你踩 到 唔知咩班德隆神殿啊咁样。 系啦，所以我觉得呢、這、一个同埋其实嗰个地方好靓之余咧，你搭多程船就可以去到佢哋一啲嘅岛。 到啊！ 係啊，一定要白色少咯， 係啊，即係要去一去，我都覺得。而第十位咧就係呢個丹麥嘅首都哥本哈根，咁樣咧佢就話咧，呢一個咧有少少佢哋話形容係北歐嘅巴黎，裡面咧有好多好靚嘅建築啦，有好多咧同嗰啲譬如小美人魚像啊等等咧，安徒生嘅故居啊，呢啲咧都係越嚟越多香港人去搜尋嘅熱點嚟嘅。 係啊，所以對有啲人嚟講咧，你啱啱公布咗呢個表咧，就壞咗佢哋大事啦。 喂，但 係以後我哋就冇曬呢啲世外桃源窿窿罅罅啦，點算啊？ 英美澳加冇一個入粉有粉喎、啊。 可能嗰啲相對地 嗰啲熱門啦、 啊，係咯，可能相對地有去過咯。 嗱，俾阿田揀啦，嗱，佢最精打細算㗎。如果你而家有十日假期。 佢一定揀 你揀邊個啊？頭先嗰十個即係世外桃源新興景點， 我想去江山。 江山係都係揀個近啲嘅先嘅。 美人咧， 係俾你揀埋另外兩個三強啊，三強。 如果係我都想去塔比島泰國， 係 係啦，跟住我都想去希臘。 我先幾驚佢冇志氣到全部都揀亞洲區啊，衝出少少啦嘛， 好犀利㗎啦！而家佢 係啊， 女人仔周圍去啊，好勁㗎，可以。 有你犀利，頭先有十個景點裏面都去咗一半。 有啊， 打開個地圖嘅話，我都去咗好多個㗎，拎個地圖嘅話。 Having some happy holidays, twinkling lights on Christmas trees, kids up on old Santa's knee, and busy lines on telephones, sending a Merry Christmas home. Bells are ringing everywhere, season spirits in the air, up and down.Carols we all love to hear, and Rudolph with his blowing nose, and lovers under mistletoe. OK 啦，我都知道佢唱呢啲震音咧，系震得劲得滞嘅啫。Abraham 嘅 Happy Holidays 啊， 系啊系啊，嚟讲 Happy Holidays， 咁你都要有钱先可以去到噶，系咪先？ 即刻灰咗，本来头先谂住阿 friend 啊去啲咩新兴嘅城市啊，冇钱啊， 有你去新兴城市， 收到税单啊。穿咗绿色衫， 正所谓万岁万岁，绿色信封啊嘛， 税 单啊嘛，税 单咪绿色。 报嗰张系绿色，即系寄俾我嘅白色信封噶。你估你冇呢一日会收唔到？ 咁咪过白色圣诞咯， 好似你 White Christmas 啊， 好似你讲俾曾志豪。 讲新闻啊，快啲真系，哎呀， 迟啲唔记得曾志豪，系真系原因嘅。 系啊，快啲啦。 系啊，都要有钱去。咁啊嗱，即系而家去到十二月啦，好多大公司咧，佢都会有 Christmas party。 Party 系， 你估啲 party 咧可以嗰啲叫做公司搞嘅圣诞 party 咧？你知佢唔会一定去准时噶嘛？因为咁啊准时嗰日咧，即系咪圣诞嗰日咧就会自己屋企噶嘛？所以佢 系 之前已经提早搞咗噶啦。咁你 早到几时？ 系咪咁嘅意思啊？ 又唔系 哦，七月十四 又唔使，佢真系而家嘅。咁你估佢嘅圣诞礼物 系可以几豪咧？ 嗱，一间二百人嘅公司啫，系啦，二百人公司， 边个国家？ 少喺美国， 美国好。 你估佢嘅圣诞礼物系啲乜嘢？俾啊同事， 但系佢个公司好大可小 喎。定系想系啦，同埋即系定系 边个方向噶？我估系豪嘅，豪嘅。 佢嘅公司系一间地产公司，二百个员工开圣诞 party， 会有幅地皮啊？ 哇，系 冇啊！ 地产公司代表佢有地皮嘅咩？ 可能佢投到啦嘛。 有啲地皮咧，真系10,000港币有噶啦，讲紧喺外国系啊，啲沙拉嗰啲咧， 我成日好中意睇嘅。有啲嘅节目咧，譬如就话咧， 呢个人又真系去睇地皮。 唔系啊，睇电视节目啊，佢哋可能系教大家去揾一啲咧，譬如有海景嘅屋咁。喂，香港嘅朋友系人都想住噶啦，系咪先？佢讲紧嘅咧，你望住个湖啊，有得自己拍自己架船啊，讲紧咧都系几百万港纸咋，3,000几尺，有私家泳池啊，仲有六。间房咁， 仲有两条鲨鱼同埋五条鲸鱼咧，每晚都攞条尾拍你噶啦， 你得到150尺啊， 150尺多啦。 唔系地产公司唔系送楼啊，送车噶咯。 我觉得佢系送钱。因為我估啊嚇，通常對於員工嚟講，如果我對當係好老細啦，佢成日都會覺得咧，對於員工佢收到咩禮物最開心嘅話，梗係我可以現金即刻可以使到啦。 但如果太正路，佢唔會攞嚟講。 但可能個數目大咧， 大都我覺得調翻轉，一係咧就送 coupon。 coupon 同钱有咩分別咧？又好似琴日咁啊，10,000俾大家點樣 送 coupon？ 點知嗰間公司執咗粒嘅？系啦，即可能原来佢想讲呢啲衰嘢咧，又或者 唔系讲衰嘢嘅， 系好嘢嚟嘅， 好嘢嚟嘅， 好嘢嚟嘅。 派啲钱咧，直情好似系唐老鸭嗰个金币库咁样咧，抛起啲钱，大家执啦咁样。 应该系包你全家一啲唔知咩福利嗰啲嘅。 OK， 系啦，即系嗰啲包你一世整牙唔使钱嗰啲嘢。 整牙唔使钱，你都要有个 budget 要几多钱啦？你觉得？ 可以地产公司，我头先开地皮噶咯，已经开到， 每人都有皮有贵啊， 每人$100,000啦。10万蚊美金， 70几万港纸， 系啊，豪你100万咯，对地产公司嚟讲唔多啦。 咁如果你咁样计嘅话， 即系觉得10万蚊美金系一件好普通、好闲嘅事噶。 我即系我自己本身咧，我本身就睇开嗰啲新闻都系好豪嘅。 O K， 嗰啲 NBA 球星咧，或者英超嗰啲咧，嗰啲巨星啊，送啲圣诞礼物俾佢自己队友啊，每人都送只捞噶，起码都10,000蚊美金噶。 喂，嗰啲散纸嚟嘅啫。 系啊，咁佢每人都送落，咁呢间公司仲唔劲啲啊？ 啊嗱，你讲得。是冇错 嘅， 10万蚊美金是有一啲年资高嗰啲同事咧，佢系真系可以有10万蚊美金嘅圣诞 party 利是啊！ 我简单揿咗个数啊，如果你话有200位嘅员工嘛，我当佢每一位系派50,000蚊嘅话咧，已经系过18,000万、100,000、80,000、1,000万、1,000万美金咯。 1,000万美金都1亿啫嘛， 啊 唔系 ，sorry 有冇1亿啊？ 有啊， 8,000万美金就7,800万啦嘛， 咪当8,000万啦， 5万蚊美金你成个八嘅话已经系攞咗40万噶，500×40， 系买层楼都唔止啊！ 呢个朋友你计数真系可以喺呢间美国嘅地产公司里面做啦。 点啊点啊点啊！ 佢真系佢话今年咧，佢哋真系生意好好，佢攞咗1,000万美金出嚟派发俾佢200名嘅员工。咁当然啦，按比例佢按比例咧，即系你咪个个你入职一年又攞到个10万蚊，系咪先？ 移民啦！ 佢话佢真系按比例咧，佢话真系有啲员工咧可以攞到成。50,000美金噶， 即系40万港币， 系啊， 我觉得最紧要系咧，即系 佢真系攞到噶，佢唔会人哋嗰啲赈灾嗰啲咧，影张相就收翻埋嗰啲噶。 我觉得最劲系，我估佢哋公司未必一间好大嘅公司啊，200位员工啫嘛。你 地产公司， 地产公司算大噶咯，经纪啫。 咁唔止你计香港嗰啲，点止200个员工啊？但系佢派，佢谂下佢赚几多钱？ 系啊， 佢派几多钱出嚟？8,000万港币。 佢话最高金额嗰个系收到27万美金噶。年资高 啊 嘛， 真系 开心啊， 系 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星期二在北京返港之后，向行政会议申报新增一个中西区住宅单位连车位，物业由丈夫拥有，注明单位作自住用途。律政司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律政司司长作为政治委任制度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已经按照机制作出相关的申报，并没有回应司长是不是已经搬离官邸。 但表示律政司司长的官邸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作举办官职活动。另外，郑若骅接受部分的报章专访，回应《金融时报》有关他受伤之后想留在英国并提出辞职的报道。他说报道全属揣测，强调自己不会请辞。他又说受伤之后由大使馆协助到北京，让他感到安心和有信心，清楚知道国家作为强大后盾的重要。新民党议员容海恩昨日在立法会动议谴责热血公民的郑松泰，指对方在7月1号立法会大楼被冲击期间多次网上直播，告知公众和示威者警察是不是在场，涉嫌协助示威者避开警察和破坏大楼。人民力量陈志全就动议不对谴责议案采取任何行动，立法会今日早上逐会处理。公民党郭家麒表示支持陈志全的动议，他说当日他和几个议员都尽力希望立法会不被破坏，而破坏议会的起点是特首林郑月娥和北京。议员何君尧表示有人指他涉及721事件，他真金不怕红炉火，愿意接受全面调查。何君尧反问如果郑松泰自以为没问题，为什么怕被调查。路透社引述华府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努钦、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同贸易顾问纳瓦罗等高级的贸易官员开会，讨论是不是如期在星期日向大约1600亿美元的中国货加征15%关税。消息人士预期华府会如期加征关税，但最终的决定权在特朗普的手上。报道说华府官员对于是不是如期加征关税意见分歧，对华英派的纳瓦罗发出备忘录，支持继续征收关税，认为中国增加购买美国猪肉和大豆只是因为中国境内爆发非洲猪瘟，关税未有对美国经济或者股市构成负面影响。又认为华府过去一年半向中国征收的关税未如外界批评感具破坏性，不过库德洛和努钦反对加征关税。新西兰怀特岛火山爆发，再多两个伤者不治，增至8人死亡，当局估计8个失踪者亦都全部丧生。总理亚德恩透露，部分受伤的澳洲人已经被移送到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新西兰的医院说，由于有大量伤者严重烧伤，他们需要紧急由美国订购皮肤作植皮，估计需要额外120平方米的皮肤，形容部门正是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地震监测机构将火山警戒级别由第3级降至第2级，指火山自星期一之后再没有爆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稍后云量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气温回升同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2点，升335点，总成交金额4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2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7.6升7.6，盈富基金27.2升4毫，小米集团10元升1仙，中国平安91.4升5.5毫。新上市的康宁杰瑞制药是报13.52，友邦保险79.8升1.8，阿里巴巴200.2是升2.6，信宇光学科技141.5升2元，中国铁塔1.67升5仙，建设银行6.41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08.58，瑞士法郎0.982，澳元0.68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5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3730元，升5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31美元，卖出147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新田公路咧仲系挤塞噶，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咧一二线封闭啦，咁而家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咁影响埋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高尔夫球会对出噶。重复多次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封咗一二线噶，咁车龙都系好长啦，排到去粉岭公路，咁影响到粉岭公路去翻元朗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高尔夫球会噶，咁揸。车朋友可以改行其他道路，例如是粉锦公路去回元朗，因为现在粉锦公路就暂时都没有挤塞的。另外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西隧去香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泥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山道是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排到浸会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天高海深，总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个。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们心中的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陈家洛饰演爸爸不细心， 点解老豆条裤会放咗喺我啲衫度嘅？ 丁家双饰演爷爷不言少， 你哋两公婆啲物啊都摆晒喺我度。 谢月美饰演嫲嫲不断外嫁， 哎呀真系冇用啦，连啲物放喺边度都唔记得添。 可怜，唔通嫲嫲佢有认知障碍症？ 吓！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师兄祠堂Season Free fan page 比 like 疏爽啲。 喂，凌师兄啊，比 like 还比 like 啊？同礼拜二我哋嘅师兄啊签仔有乜关系咧？ 哦，冇关系噶，不过纯粹老细中意啲主持多啲，主持开心啲咯。 祝下 加人工， 记得听实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记得去 fan page 俾 like 啊！ 啊， 二婆俾 like 啊！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啦，而家想讲下咧，即系风吹发云啦。而家想讲下咧，就系错重点。 哦， 咁知咩叫错重点咧？ 系错重点，其实系一个好大好大问题。 系啦，但系冇办法，有 时 真系冇计噶。咩叫错重点咧？ 明明可能有阵时你摆咗张相喺度，你想话俾人哋知，我揸住个生日蛋糕， 好 靓 啊， 系 啊。 可能大家个重点咧就会 哇，只表咁核突嘅，嗰啲系 表咁贵嘅，或者哇条裙咁短嘅，条腿咁 长 嘅， 又或者唔觉意话以为隔篱嗰个女仔边个嚟噶，即系呢啲错重点好多噶嘛。 但系永远啲人咧就系唔会睇你嘅重点，明明你鸡蛋。咁大隻喺放喺你眼前咧，佢就執係好似偵探咁，人執邊啲錯處， 係啦係啦， 揾嘢挑出嚟咯。 咁會唔會係代表咧你自己個重點唔夠吸引咧？即係譬如你以為自己捧住個蛋糕係重點咧，但係原來大家對你冇興趣咧，真係中意睇你隔離嗰個嗰隻腳啊，係咪先？嗰隻錶啊， 嗰樣嘢係都係讚美嚟講嘅話，你睇唔到個重點喺個蛋糕度，睇到隻腳係好靚嘅話， 都好啊， 咁都好嘅，係 啦， 起碼唔係踩緊你啊。 好啦嗱， 但係通常人係負面多過正面噶嘛。 你而家要想象下，因为我觉得呢个呢以错重点嚟计呢，就譬如剛才你讲嗰啲啦，明星摆张相啲人就影咗第二度出嚟啦，又或者譬如话啊啲领导人出嚟见面嘅，佢明明係发表好重要讲话嘅，所有人错重点就话哇佢件衫着过㗎喇 喎， 全部都系呢啲嚟㗎嘛，哇个头set 到 咁 嘅， 係啦，即係但係都仲叫做呢个重点虽然错咗，但係都好直接嘅，你留意佢嘅讲话之余仲会留意埋佢嘅衣着打扮呢，个联系都仲系强啲嘅。以下落嚟呢个重点，我觉得真系错到一个地步咧，我真系唔明白，即系点解会有呢一种人发生嘅咧？嗱，我俾个 tips 咧，系素人啊，定系名人嗰啲嚟噶？ 唔系，佢系咁样嘅，个、 okay. 背景系咁样嘅，咸片。 OK， 系啦， 咸片都好难错重 点。系冇错啦， 系咪先？ 我就系想话俾你听，就算你冇睇过，你都能够想象到。咁你睇得咸片嘅，就因为想睇咸片嘅啫，系咪？ 系、哦、咪因为佢咧好艺术性嘅咸片，佢花咗好多时间咧去铺排佢哋嘅人物性格啊，嗰、那个偶遇啊，各样嘢，大家话咦唔咸噶，仲唔咸嘅咁样系嘛？ 你估下你，哦你想分享啊？你几时拍过啊？ 我冇啊， 吓我哋 啫。我想话咧， 冧咗嗰个界别真系。 睇一啲爱情片咧，唔系即系 爱情定动作啊？ 冇理动作嗰啲嘅，即系佢其实总西片。 即系冇动作嘅， 系啊， 全部都 系西片嗰啲嘅。 西片嗰啲唔系啊，唔系即系你睇衫嗰边。 因为大好多嘛，个规模。 咩啊？ 规模啊， 都大好多。 梗系啦。 我讲譬如啲电影嘅，即系譬如有时睇男女主角。 主角添啊！ 主角咧， 你吞翻啖口水先啦，我都未开始，佢已经哇，真系。 意思我错重点啊！即系咧，譬如有时睇啲电影咁啊，唔系讲睇你哋嗰啲啊，咁跟住咧男女主角就总有啲浪漫嘅情节咧，就要譬如我揽住嚟锡啊，跟住瞓落张床度咁样噶嘛。 仲唔系我哋嗰啲？ 唔系冇噶嗰啲，譬如你睇 Spiderman， 佢都有啲咁嘅锡锡嘴嘅情况噶嘛。 好啦， 我咧 你就睇咗咩重点啊？ 即系唔系睇佢锡嘴？ 睇特点？ 唔系你唔系啊？佢我谂你系睇紧嗰啲咧瞓醒觉，点解已经化咗个全妆啊？嗰啲啊？ 唔系睇 佢。当佢锡嘅时候咧，我就唔好睇啦，你睇人哋啲石最做乜啫？我就睇其他嗰啲。 哦，我知啦。佢睇人哋石嘅时候就话：咦，原来帝国大厦咁样噶喎。 系啊。 哦。啊，咁啊 ，Spiderman 嗰条蜘蛛丝咧粗过上一集嘅。 系啊，嗰盏灯几靓啊，做彩虹灯唔错啊， 咁 样。 咁当人哋拍呢啲叫做即系揽埋一齐嘅好亲热嗰个样子， 你自己离开个重点啫嘛，你自己。 系咯，特登啫嘛。 呢个重点系冇关系。 我唔会噶，我只眼一定系望住，除非男女主角好唔吸引 嘅 啫。 即系睇佢点样石嘅，你都。 咁啊合理噶嘛？你个重。即系 Titanic， 阿 Jack 同阿 Rose 喺个木板嗰度咧，喺度你死我活嘅时候，你个重点就话，哦，啲海浪咁高嘅飞到， 唔系佢直情去到，眯埋眼咯，我净系听海浪声， 唔会 嘅， 系啦系啦，好啦， 唔系即系我会咁， 咁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 咁怕丑嘅咩你？ 系啊，唔知点解你睇呢啲咧，我冇呢个经历。 唔系我而家话俾你听啊，我而家话俾你听，因为呢个错重点咧，都俾好多人觉得话。嗰個係一個咩嘅 fans 先會重點錯到咁樣咧？嗱，日本 AV 鹹片，我講埋個場口俾你，我想阿田你發揮下啦，你錯重點嘅話， 佢眯埋眼 嘅，係啦，佢嗰個標題咧，即係其實好老土嗰啲咧，即係話啊不倫之戀啊，就話咧個人妻咧就同埋一個情夫。但加埋个老公嘅，一家三口、哦、其实唔系一家三口，总之三个人咧喺同一间屋度。哎呀，个老公咧好专心喺客厅度做嘢嘅时候咧，就抌低咗个老婆同个情夫喺厨房嗰度 偷情啦。 佢哋竟然就当住老公隔住个厅喺度偷情啦， 背住个老公咧都叫做 都背住啦，有个背脊得住啦，系啦，就喺厨房度即系偷情啦。哇，偷到咧即系天雷地火、天崩地裂啊，真系山摇地动，自己 扭住个唇同咬住只手指。 好啦，有咩重点错咗可以俾你？ 应该喺个厨房度， 系 咪啊？ 喺个厨房度，有咩重点错咧？ 我估，我估 系啦。 重点系喺个厅度，其实系全部有落地嘅镜嘅。其实个老公望住电视嗰边咧，系有镜系反照到阿 老婆喺度 个情夫做紧啲乜嘢嘅。咁点讲得通咧？ 唔系嗱，你唔明嗰个错重点。嗱，我再俾埋第二个 tips 你啦。有一个 fans 佢睇咗呢一幕之后，即係头先讲话喺厨房度背住个老公呢天雷地火嗰幕呢，佢马上发咗个留言，佢就话哎呀我留意到啊我留意到呢样嘢啊。 佢冇熄火 啊，然后佢就问大家啦你哋有冇留意到啊，跟住啲人话你黐线㗎，得你先会留意到㗎咋咁样。但係后来系搞到。 喺厅度做个咩㗎， 睇电视， 睇电视，但系我个 重 点 唔系重点啦， 其实重点系厨房，我俾埋个 tips 你，重点系厨房， 冇闩雪柜门。 O K， 你话冇闩雪柜门系啦， 冇熄火咯， 冇熄火， 啲汤滚泻啦咁样。 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都仲觉得情有可原，即系因为都咁明显一样嘢，可能你都会惊噶嘛，系咪？但系佢嗰个重点系错到咧，啲人话，你个头脑系谂啲咩噶？点解你会喺？咁熱情嘅 moment， 你留意呢啲嘢嘅咧？咁樣 佢冇有折扣，冇用到盡，即係買咗嗰啲有啲食物啊，超市嗰啲嘢咧，超市嗰張單， 即係睇到張單， 係啦，係超市嗰張單，係啦。 我嗰個估佢整啲嘢食咧，佢未拆包裝。即系佢 咁唔吸引咩？嗰个女主角去睇呢啲。 我头先见到佢有个节录图咧，又未去到咁唔吸引嘅，但系我真系好难想象到嗱，从厨房嘅 系咪呢啲嘢啊？ 唔系，同厨房嘅用具有关嘅。 佢摆咗个厕所泵喺度当镬铲， 不过真系好难开，冇得 估 噶，真系估唔到噶。 同啲工具 同 gas 炉有关。 gas 炉冇 gas 唔系话？ 唔系佢咧，竟然有一个 fans 入错咗嗰啲 前後， 應該叫 gas 爐，同嗰個即係煮食爐有關。 哦、煮食爐好。 頭先我咪話啲火咯。 佢如果有火都好啲啊！嗰、那個 fans 佢竟然睇完嗰幕之後，未必 招牌。 唔係，佢 cap 咗張圖啊！你哋有冇留意啊？ 佢冇火。 呢一個煮食爐咧，好似係1980年已經停咗產嘅嗰個牌子嚟㗎。 即係古董喎、啊、又。 係啦，佢係無端端將呢張圖截咗圖，然後佢就話：我有冇睇錯啊？佢咧。佢仲要话嗰个人妻咧喺偷情嘅时候咧，左手咧由于太兴奋咧，揿住咗个主食炉。佢话佢认到嗰个主食炉个边咧，望埋个型号咧，佢话系已经系某一个牌子喺几十年前出产嘅主食炉，停咗产噶啦。跟住啲人话点啊？佢话你哋知唔知啊？呢个主食炉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佢嘅点火同埋火力嘅控制咧，唔系用一般嘅拧制嘅，而系用一般咧电磁炉咧，系用揿制嚟操作嘅。而家已经停咗产噶啦，好珍贵啊！ 我又觉得 OK 喎，因为凡事咧 发现咗呢个特点出嚟。 我有遇过一啲，譬如巴士迷咧，佢咧一见到嗰个巴士咧，就讲到系咩型号， 系冇错， 几时出产喺边度， 就唔理喺架车里面啲人发生嘅任何 事啦。可能佢对于呢一啲嘅 gas 炉啊，系对佢嚟讲咧，系佢好 喂啊， 好沉迷嘅咧。 咁但系问题系啊， 系咪啊？ 应该系沉你睇得嘅，咁咪 睇得就 系 fans 嗰样嘢啦嘛。 你睇想睇人哋开心啦。系啦，嗱， 咁谂翻我系咪？ 佢嘅 我会唔会错重点 嘅？佢嘅后续咧， 开心片嘅时候， 佢嘅后续去到点咧？太爆啊嘛！即系佢真系太爆啦！佢冇得睇个咸片咧，留意 讲到咁仔细， 佢留意到人哋嗰个叫做即系主食炉，咁于是乎咧引嚟边一个嘅回应咧？ 我觉得系个女主角， 男主角拍呢套片嘅其中一个男主角，亦都 系 好有名嘅清水健，佢就话啦 ，OK OK， 系佢就话，哎呀。 你点解你又知系嘅？ 咪清水，我见到啲报纸又写过佢啊嘛，系啊。 佢话你唔睇咧，我哋都冇留意咧。嗱，于是乎引出咗另一个咧叫做常识。佢话 咁啊，下次我哋 我哋佢话原来咧，佢话我哋日本拍 A V 咧，好多时候咧，如果拍家具咧，都要借一间屋嚟拍噶嘛。佢话好多时候咧，即系你唔会你自己住紧嗰间新楼咧，你唔肯借俾我拍 A V 噶嘛，搞到系咯，咁你唔中意噶嘛。佢话佢哋都系揾嗰啲咧旧楼。佢话原来佢哋揾亲都系啲旧楼咧，有翻几廿年历史咧，嗰啲住房咧，佢话里边原装嘅主食炉咧，往往就 系 有咁多年嘅历史。 即系如果系我喺香港拍，就揾啲七层大厦嗰啲咁拍啦。 咁所以佢话咧，原来咧系吻合啊！佢话你竟然发现有一个几十年前嘅主食炉，系因为我哋揾紧嘅嗰间 学论文嚟。 系啦，佢话因为我哋原来A V 从业拍开嘅楼咧，都系旧楼嚟嘅。 Okay。 咁意外引嚟咧，首先有 AV 界嘅男优嘅回应啦，然后咧佢就话我今日都会拍啊，然后影咗个 gas 炉，佢即系佢又有一个场口嘅厨房，我话。你認下係咪呢一個？跟住咧， 咁熱， 係啦， 咁 然後 好 好多嘅。咁然後咧，引嚟啲人咧又討論就話唔係啊，清水健你呢個主食爐係第二個型號嚟噶，不過都有幾十年歷史啦咁樣。然後第三個引出嚟咧就係 操 刀嘅嗰個導演，佢就話我好光榮話俾你聽，呢一個不倫人妻廚房嘅戲係我拍嘅，我以後決定咗，我會影多啲主食爐。佢話我會 係 啊，佢我又會影，佢話我又會影多啲咧。凡係一有廚房咧，我可能俾幾秒女主角之後咧，我就 pan 落去個主食爐度。 我就要女主角趴喺嗰個主食爐。 係啊，咩都好啦。佢話放心，我會俾多啲特寫鏡頭個主食爐噶啦咁樣。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咁然後大家就不停喺度咧，即係。停唔到落嚟啊！然後咧，大家就不停喺度上網咧揾唔同嘅。 佢嗰啲回應係玩嘅係嘛？ 唔係㗎，有啲認真㗎。 唔係啊，我先話導演都 係。導演就係認真㗎。 唔係啊，即係佢諗下咯。如果係因為其實佢哋 宣傳啦，係咪先？ 有助宣傳之餘，佢哋拍 A V， 佢哋係當一個藝術品咁樣去做㗎嘛。嗱，某一啲嘅導演， 咪冇所謂㗎嘛。佢而家係咪先？ 我嗰啲細節啊，原來都有一啲朋友咧，可能係其他嘅朋友，佢會了解到嘅， 留意到嘅。 係啦，咁我咪當藝術角度咯。其實佢哋揾， 今日可以成日 揾個鏡頭聽嚟。佢噶啦，系咪先？ 咁咪可以植入式廣告？ 可以植入式廣告。 即系话，哎，唔知啊，冇喺嗰啲嗰个系一个风扇喎。 系啊， 但风扇嘅品牌想唔想喺 A V 里面度落广告先？ 哦，冇所谓嘅，咁 都有人睇啊。 系咯，佢可能散热啫嘛，但可能而家就唔可以要新咯，全部要旧嗰啲型号咯，即系牛角线啊嗰啲咁样咧。系咁有啲。 唔系噶，如果你咁样谂落去嘅话咧，就算一啲新嘅产品，好似头先阿田讲啊，植入式嘅广告，可能佢哋都会啱咧。哇，嗰把风扇，哇，真系好降温啊！跟住可能要会啊咩牌子咧，系咪 咁 降温噶？ 系啊，咁有啲网友已经谂埋咧下一辑嘅 A V 主题咯。 系啲咩？ 我和主食炉有个约会咯。 哇 ，Joey 嗰个和音真系好强嘅，桃色冒险容祖儿，有啲嘢真系唔好冒险， 有啲嘢真系都唔系冒险噶嘛， 佢真系冒 险 啊，佢真系冒咗险， 系事后冒险。 但系知唔知道究竟个原因呢一单新闻？因为我哋今朝豪仔翻嚟咧，已经俾咗片段我哋睇噶啦。 我屋企人都订咗条片出嚟啊，系 咪啊？但我都未知道究竟个真正嘅原因是如何噶。 嗱，今日咧就系啦，好多人就订咗一条片咧，就系呢个保姆车啊、校巴啦。咁啊，同系咪同一样嘢嚟噶？保姆车同校巴。 应该 唔系 嘅，唔系校巴系校营办嘅，保姆车可能喺出面街嘅。 校巴校巴系啦，咁咧佢就话咧，片段显示咧就系12月4号，咁咧就有个校巴咧就怀疑喺太古嗰度咧就系即系行驶嘅。咁咧头先我俾佢哋睇嗰条片咧，个校巴喺交通灯行下行下转弯嘅时候，突然间太平门打开，即系个车尾啊，打开咗门啦。 十四座、十六座嗰种嘅校巴嚟， 即系黄色嗰啲咧。 黄色，跟住咧就打开，唔单止，仲有一个靓仔喺个车尾箱度跌咗出嚟，真系。嗱，但系好彩系冇事嘅。 好彩后咩？好彩后面嗰架车离 远，离得开啲啫，真系。 就咁样睇咧，因为佢啱啱转弯嘅时候咧，个车速都唔系好高。不过见到嗰个小朋友咧，就真系连人带书包，连水樽就碌咗落个马路度。 系啊。 即系如果系一少少小电影咁样，你觉得你冇事干咧，就好似好好笑咁。但系其实咧，喺当真实情况嚟讲咧，我真系一眼汗啊，细蚊仔。 因为我哋一睇嗰段片嘅时候咧，我两位拍档佢哋都系爸爸妈妈啦，佢哋就即刻有一个嘅感觉啊，会唔会系小朋友多手玩嗰个安全门，所以令到个门口开咗，开咗咧咁？定系有其他嘅原因咧？即系暂时都未知。 系啊，佢而家呢度未讲嘅。不过咧都奇怪，四号发生嘅事咧，可以keep 咗咁耐秘密都冇人知道， 唔系我估可能嗰、那 個、即系冇流传出嚟， 可能有 传， 但系未封存， 唔 系 啊，你谂下，就算你 掟片嗰、那个，即系咁都要嗰个卡 cam 个车主， 佢唔掟片，咁但系你譬如你个小朋友，你碌咗出嚟、哦，你都会翻去话俾屋企人听噶，你周围啲人都 讲究竟系咪自己做咗衰嘢，所以碌咗出嚟咯？所以我未问，即系究竟知唔知啊？点解佢会喺个校巴里面 后面最尾嗰个位 度？ 系啊，究竟系咪真系贪玩咧？同埋后面使唔使绑安全带噶？去到车尾嗰个位呢啲校巴可能唔使系嘛？ 嗱呢啲校巴我唔知， 应该而家我觉得校巴都需要啦， 系咪 嗰个小巴都需要啦？何况 系 校巴， 不过唔系啊，有啲如果未加安嗰啲可以唔使噶嘛，即系佢冇啊嘛，咁你点啊？ 嗱，好在我哋冇错重点啫。 咩啊？ 因为大家都好留意，哇个水樽咧碌得咁远嘅，都冇事喎，真系 个水樽可能烂咗。 都系好彩啊，其中一个重点啊，就后面架车收得切仔， 系啊， 小 朋友有冇事啊？ 系啊，不论系个司机又好啊，保姆又好，小朋友 小心啊！ 给予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非穆斯林非法移民公民身份。法案以125票赞成，105票反对，在国会上议院获得通过。根据法案，2015年之前由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阿富汗进入印度的非法移民可以成为当地公民，但法案将穆斯林非法移民排除在外。法案在印度东北部引发大规模示威，同孟加拉接壤的各州都有民众上街抗议，批评法案歧视穆斯林。当地700多个知名人士，包括律师、学者和演员等，发表联署声明谴责法案。法案星期一已经在下议院通过，将会交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天气干燥，正午时分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午初至中期多云，天气和暖和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8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47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2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47.4，升7.4；盈富基金27.2，升4毫；小米集团10.02，系升3仙；中国平安91.5，升6.5；新上市嘅康宁杰瑞制药系报13.52；友邦保险79.85，升1.85；阿里巴巴199.9，升2.3；信宇光学科技140.9，升1.4；中国铁塔1.67，升5仙；美团点评101.3，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5，英镑10.322，瑞士法郎7.947，欧元5.374，加元5.929，新西兰元5.141，欧元8.6973。每百日元兑港元7.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5点，升63点。港金现价报13,73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23美元，卖出1,47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啦，仍然未清理嘅，非常之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高尔夫球会。咁另外咧，粉锦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莲塘尾咧，一段都仲系慢车嘅，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而家龙尾咧就去到粉岭公路近住高尔夫球会。另外咧，新田公路去翻上水啦，近住石湖围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咧就有交通意外嘅，龙尾排翻去锦绣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而窝打路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兰开下道一段都系车多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天高海深总有尽头，无尽无边只有这个。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一呢就是 Ajin， 二呢 Dwa， 三就是 Three。 哇，这个好像英文， 四开始就不像 了。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 Victoria。 赵善恩。 在个逻辑上，中文就很容易噶嘛，十一咁咪就系十，然后一咁样咯。 二十之后就系咁，十一至到十九都唔系。 所以我哋如果净系得一至十点够晒。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哋做人有冇底线噶？ 梗系有啦，见到重嘢我唔搬噶，老板。 哇，咁你条底线都几短喎、 啊？老板，我咩都会做噶，担担抬抬呢啲嘢咧，冇嘢难到我噶，因为我冇底线噶。 冇底线都唔得噶，体力操作啊，要量力而为啊嘛。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搬运宠物要留心，跟足指引要认真。我系阿卡赵慧珊。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再报个天气先。 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55%。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而家有 豪雨啦。豪雨录，再睇逆权司机。 我也想哭。你今天 逆权司机都已经上映了有两三年了、啊、当日上映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呢，昨天豪仔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就出席了一个韩国电影大赏的放映会呢，再次重温旧梦、啊、努力拼搏。入场之前呢，其实我有一个预感，就是哎呀，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会不会再看的时候呢，那几个钟会有些沉闷呢？会不会我已经不会再有这么多的感触呢？我还在担心着我怎样打发那几个钟的时间呢？ 又再加班、 啊、但你估不到，原来在那两个几钟头里面呢，你的紧张，你被那个情绪的牵引，跟你在两年前看这套戏一模一样、啊、应该这么说，是比两年前有更深的体会、 啊、 你还记得个剧情吗？是啊，就是讲紧呢1980年韩国这个光州事件啊。咁啊，当时佢哋咧有呢一个军队镇压光州嘅市民啦，一个本来只系为生计而奔波嘅的士司机咧，无意中就喺汉城啊，当时仲未改名嘅吓，喺汉城就接载咗一个德国嘅记者咧，入到去光州嗰度咧，就采访咗揭露原来当年曾经震惊世界嘅一个血腥大屠杀，就系咁样，一个懵懵懂懂为生活而奔波嘅的士司机咧，竟然就无意中变成揭开真相嘅逆权司机。这套戏两年前看的时候呢，其实你应该都还有些记忆，你都会看到有很多画面，譬如有很多即催泪弹、啊、有一些警察、啊、样，我很有印象的。当我两年前看的时候呢、看到这些画面呢，你是会有一些即感触，不过不是很强烈，因为毕竟当年呢我们即对香港人来讲，一些抗争的记忆呢都只是限于可能是雨伞运动、啊、又或者如果要再数远一点，可能就已经要是讲紧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余的日子当年、啊、我们很幸福，我们没什么太多的感触。所以我记得呢、当年第一次看逆权司机的时候呢，几时开始会有啲伤感想喊呢，就是见到那个大学生啊宰直呢，即是去到医院度呢，即是佢都被军警打死咗呢，咁嗰一刻呢就真係哇会开始喊啊。咁但係个原因好简单，就係、是、哎呀，因为你睇出戏你会觉得有血有肉嘅一个人就咁走咗，係纯粹出于一种呢，即係人性嘅一种同情。哇！但系你知唔知啊？两年后，琴晚我睇嗰场戏嘅时候，成个感觉唔同晒。好多人咧掹纸巾同埋喊嘅时间咧早咗好多啊，远远未到呢一场大学生喺医院里边牺牲嘅呢一幕。 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是当见到很多不同的即军警入城啊，打啲市民啊，他们贴了不同的标语啊，甚至乎呢即当个的士司机呢由汉城去到光州中间见到有路障的时候呢，他就说又入不到啊，那就要兜路走咯。我都听到身边很多不同的观众呢发出阵阵的一种即感叹啦、啊，佢哋有啲人都忍唔住就会哎呀咁样，你完全明白嗰声哎呀咧代表咗啲乜嘢嘅信息啊？系啊，好似照镜咁样咯，突然间好似望到自己身处嘅城市啊！ 我也想哭， 一路睇一路睇咧，你突然间发觉两年前你冇留意到嘅细节咧，而家就睇翻晒。譬如两年前你冇对于一啲唔同嘅路障咧，即系嗰个的士司机开头喺汉城街头度咧，呢度又封咗，嗰度又封咗咧，你冇咁多感触噶。两年后咧，你好似有啲会心微笑，系咯，我哋都见到好多呢啲场口。两年前你未必会见到咧，即系譬如佢有几幕咧，咪话佢哋有啲便衣嘅军警咧就出去捉人啊嘛，就捉啊，即系的士司机同埋嗰个德国记者。两年前你睇呢一幕咧，你觉得冇乜嘢噶，唔系有人捉人咯。哇！两年后你再睇咧，即系好似自己都有一种代入感啊。系啊，嗰种唔知道身边嗰个人会唔会原来突然间攞咗支，佢咁啱又攞支伸缩警棍出嚟咧。你嗰种真系惶恐咧，啊真系喺个荧幕度好似突然间明白咗啊！仲有好多好多噶，你两年前睇咧，你感受唔到嘅，譬如话好多嘅人群会送食物咧去俾即系嗰个记者啊，佢行过嘅时候拍手掌啊，为佢开路啊，你系咪觉得好似似曾相识咧？一路去到咧，譬如佢有一幕咧，就系喺个广场度咧，佢有个直升机，咁当然军方直升机啦，就掟咗一扎传单，咁嗰个传单就写住话：亲爱的光州市民，希望大家远离危险，同埋勿听信谣言啊！佢写嘅韩文，佢讲嘅广州，不过唔知点解呢一幕嘅动作同埋里面好多内容咧，你都会觉得点解我会有共鸣嘅吓？有一幕咧，亦都系两年前睇嘅时候咧，我留意唔到嘅，就系嗰个便衣军警咧，佢不停喺度捉即系的士司机嘅时候咧，佢会系咁口啱啱口啱啱咧，佢不停话哼。你呢个该死的共产党，你呢个该死的共产党。咁喺戏里边咧，嗰个的士司机咧，佢都有挣扎，佢就哇，我唔系共产党啊，我喺汉城嚟噶，我系住喺汉城嘅一个的士司机嚟噶，做乜要话我系共产党啊咁样？咁但系嗰个军警咧，系咁打佢，仲要话你仲唔应？你带埋嗰个外国记者嚟影我哋啊！你唱衰国家，你仲唔应咁样？我谂唔使点解释咧。你好似到今时今日，你突然间又明白咗，系啊，因为好多时候你都会发觉，咦，点解喺我哋头上面多咗咁多顶唔同嘅帽嘅，有咁多唔同嘅罪名嘅，系、啊，真系两年前睇唔到嘅剧情咧，两年之后一睇，哇，通晒。所以我都会觉得有啲戏咧，原来。同美酒一样啊，系你要俾啲时间佢唞气，你要俾啲时间佢沉淀，你要有翻啲历练。当你再将佢搭落口里边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五味纷陈，回味无穷，同埋你会感受唔到咧，即系一啲更深嘅苦涩嘅味道。当然啦，其实你话如果我哋从来都冇呢种经历嘅话，我都希望我哋仲系好似睇紧戏咁样。但系两年后，我会发觉我哋而家唔系睇戏。一路睇一路睇嘅时候，你好似发觉点解好似每一个对白都系你同我有讲过嘅？点解好似每一个街道明明系讲紧接近40年前嘅韩国，点解咁熟悉嘅？点解而家我哋好似唔系睇紧戏，我哋好似一齐有份做戏嘅？ 我也想哭，你今天知道吗？赚到几多，愿放弃自由吗？快乐要靠成功吗？努力拼搏求身家，平凡活一种很公式的笑话。望见爸妈 健康身体变差，又再加班将既定路程吗，发誓要发光吗，往后要了无牵挂，燃亮着青春，可喜不可泣，容许你发梦吗，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天公不造美，几经风浪也是你。每天追赶为支撑一个家， 二台通识六十秒。 讲到万能梳及拖板的安全，除了要使用符合安全规格的插头，在每一个供电插座只可以插上一个万能梳或者一个拖板，亦都不可以使用配有不规则插孔或者是没有安全活门的万能梳或者是拖板。耗电量大的电器，例如电暖炉、抽湿机等等，就必须独立使用一个插座。拖板不应该放在潮湿或者近水的地方，例如浴室和厨房等等。如果发现插头不能够稳固地插在万能梳或者拖板上面，又或者插脚难以插入插孔，就不应该再使用那个万能梳或者拖板了。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继续丰收快活人啦，黄耀祖、桂花田同埋曾志豪。 系啊，我哋呢单新闻咧，其实。如果我会话，可能你哋讲咗廿年噶啦， 系啊， 因为呢一单嘅官司原来系足足打咗二十年噶， 二十年。 但系我谂我哋冇得再讲落去啦，唔讲今次嘅话，因为今次咧得到一个叫做终极败诉啊，即系已经上诉完再上诉又上诉啊， 我哋冇印 象啊，即系冇得再上诉。 系啦，所以我哋可以系一 听下讲下 内地嘅官司嚟嘅， 内地嘅 日本嘅品牌。 哦，廿年咁耐噶啦， 系啊，原来呢个商标战咧系打咗二十年噶， 做咩而家因为打咗廿年，所以唔打啦， 唔系，因为已经去到终审啦， 终极败诉啦， 你总有一个即系终点站嘅。 系啦，讲紧系边一个咧？我哋之前都有讲过， 都讲一次。 我哋上一次咧，佢输嗰阵时咧，我哋已经要喺新闻度，即系我哋节目里面度讲。 点 解会可以嘅咧？就系讲紧啊，日本嘅家居品牌无 印 良品 Muji， 系啦 Muji， 佢哋咧就喺内地咧就有一个山寨版本啊，唔系佢哋嘅，只不过内地有人开咗。不论系咧，系首先个名都系无印。印良品 中文是一 样 的， 中文一样的，英文就是 Muji， 日本的，我已经不够胆讲话正牌，即日本那个就叫 Muji， 内地那个就叫做 Natural Mill， 两个完全不同 的，两个完，但不过他们产品的款式、用料、用字、店头的装修各样东西 格局啦， 好冇一样咁样， 又咁样嘅，因为日本那间咧。佢都係好多都係中國製嘅嗰啲產品，係 咁唔關事㗎，兩樣嘢嚟㗎噃，唔關事。 咁所以佢都有中國製咯。 No, 製造係即係生產線喺中國，即係等於蘋果。 你肯唔肯定㗎？ 咩啊？ 即係日本嗰、那個佢哋嘅生產線喺內地， 唔係佢好多都係寫中國製。 哦，係 啊，但係兩樣嘢嚟嘅， 即係等於因為佢中國製，咁所以佢咪中國製咯。 唔同嘅，唔同嘅，唔同嘅。 嗱，講緊係乜嘢咧？就係話咧，呢個日本我哋以為我哋都當係正牌，其實而家都唔知點樣分邊先係正牌唔正牌啊！就話咧，其實喺好多年之前咧，喺中國咧已經申請咗個商標嘅時候咧，不過佢又真係自己做漏咗嘢，佢就冇申請到一啲紡織品、床上用品等等嘅商品。上面就注册到商标，所以就被北京的无印，我哋咁讲，日本的无印和北京的无印， 好好啊、 就被北京的无印就反先就注册了他哋在纺织品啊、床上用品呢一个嘅商标，但其实你会看到，其实本身内地嗰个无印咧，应该就是仿效。 日本無印嘅貨物嘅咁樣。 如果唔係就唔會點解會俾日本嗰邊告啦？ 係啦，咁最終咧呢場官司咧就話日本嘅無印咧就話侵權，但係咧就反而俾北京嘅無印咧反先佢話係你哋侵我地權啊，係我哋註冊咗呢一類型嘅紡織品啊、床上用品嘅商品嘅註冊嘅先。咁最終打咗20年之後咧，就話俾大家知，日本嘅無印係敗訴，需要賠償俾北京嘅無印62万，再加埋咧，好似要有1个月啊，都需要咧發布一個聲明啊，話我侵權。 係。佢仲要下架添啊！ 好惨啊！ 因为咧，佢而家咧就判咧，无印咧，即系讲日本嘅无印咧，譬如佢喺天猫啊，或者唔同嘅一啲网络嘅零售点嗰度咧，佢就要将呢一个，譬如话无印良品 Muji 官方旗舰店咧，佢要将呢个名字要删除咯。 啊！ 因为你唔准用呢个名字，你已经系侵犯咗北京无印。系啦，佢话咧，你嗰啲公司嗰啲咩布啊、毛巾啊，嗰啲咧，全部都要删除， 因为北京嗰个先至系正版。佢话 系啦，佢要赔偿咧50万元，同埋一个合理开支12万几。 喂，但系佢有注册。就是等于正版，冇注册就是唔系正版。 唔系，佢而家嘅概念咧好得意嘅，因为佢话咧，原来咧，内地嘅法院咧，佢话呢个所谓嘅版权咧，佢话系有地域之分嘅。 嗯， 佢话你嗰、那个譬如话 Muji 无印良品咧，日本啫嘛，冇话喺中国自动享有呢一个区域里边嘅版权。佢话咁，我哋喺你未嚟登记之前，我哋已经有一个北京嘅无印，佢已经注册咗，佢仲要系。做晒手续个登记嘅，而佢哋咧嗰个谂法就系话喺佢登记嗰一刻，真系冇一个日本嘅公司话我已经登记咗，咁佢侵咩权啫？你话唔系，我日本有，日本还日本，北京还北京，两个地区系唔同嘅。 即系话你喺你呢啲产品嚟到中国你就犯法，但系如果你喺翻你自己嘅国家日本嗰度咧，你就 咁、当然啦，佢冇管你喺日本嘅无印 嘅， 只不过你喺北京，你喺我哋大陆，如果你要用翻你无印咧，唔好意思啦，唔单止系啦，我注册咗， 已经有北京嘅商铺就注册咗呢一个嘅 product， 虽然唔知啊吓，系咪抄你仿效你嘅，但总之佢注册先，咁未去得到个商标 系 啊。 谁恶谁正 确？啊，唔系，佢系话边个快，边个行先？ 谁快谁咩啊？ 系啦，佢 而家两边咧，即系如果话网民嚟讲咧，两边嘅意见都会有嘅。有啲咧就会话吓唔系又话山寨嘅品牌赢咗嗰个正品咧，系即系觉得不可思议啦。亦都有人咧会觉得唔系啊，咁本身啊即系觉得呢一样呢个裁决反而觉得系公正嘅啊，因为咧系人哋北京嘅呢一个嘅无印系佢注册先噶嘛，咁佢注册先未快人一步，你想达到咯，系咪？ 咁问题本身呢个品牌系 佢抄噶， 系咩先？ 呢个咪最讽刺嘅， 系啊，讲源头啊嘛，原来可以唔使讲源头咯。 系咪嗱？如果你打个比喻，如果你打个比喻咧，即系话你听到咧呢一个人咧，佢作咗只歌， 系 佢应咧仲要唱过俾好多人听噶啦。咁但系咧，原来佢冇嚟过大陆度唱嘅，于是乎咧，你就听完佢只歌之后咧，你就喺大陆度话我作咗只生日快乐啊，好听咧，咁样我注册咗先。跟住嗰个生日快乐嘅作者嚟到话呢只歌我作嘅，你黐线嘅，你几时候讲过？ 系啊，我 你喺日本系你唱嘅，北京系我唱先嘅。喺你未嚟之前，我已经唱咗啦。 系啦， 咁样 最紧要就系呢点，就 系 我注册，我喺北京我注册咗先嘅咁样。 系啊， 注册咁紧要嘅，但系个注册嗰度唔去问翻佢，咁你呢个注册有冇喺之前会审查佢？你呢个系咪原装正版嘅注册？ 佢就话咧，佢哋审嘅时候咧，都系睇地域咯。 嗯。 你嗰度地域上面冇其他嘢，即係话呢你完全唔可以淨係话呢大陆呢就保障山寨。嗱，根据佢規矩呢，假设你日本嘅无印一早喺北京登记咗。 我注册咗 我係无印Muji， 我呢喺呢五个领域都係我嘅。咁如果有人想喺呢五个领域度用你相同嘅名呢，咁应该就唔得嘅。但佢而家就成日都话你都未嚟登记，咁但系你谂下，好多时候咧，即系你未进军嗰个海外市场之前，你喺你自己本土度红咗，你有一定实力先会向海外投资噶嘛。咁你无端端你唔会而家你走去非洲度注册噶嘛？如果你觉得自己未有实力，咁但系咁你就保障唔到噶啦。 而我觉得最惨成件事咧，就而家日本嘅无印咧系要发一个月嘅声明啊，以消除侵权嘅影响。即系其实某层面上，大家睇翻嗰啲相，你都会见到边个侵边个权，大家知嘅。 佢唔系孤独噶，仲有。乔丹陪佢， 系啊，点知乔丹啊， 系咯， 心平衡， 系咯，佢有好多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星期二在北京返港之后，向行政会议申报新增一个中西区住宅单位连车位，物业由丈夫拥有，注明单位作自住用途。律政司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律政司司长作为政治委任制度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已经按照机制作出相关的申报，并没有回应司长是不是应搬离官邸，但表示律政司司长的官邸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作举办官式活动。另外，郑若骅接受部分报章的专访，回应《金融时报》有关他受伤之后想留在英国并提出辞职的报道。他说报道全属揣测，强调自己不会辞职。他又说受伤之后由大使馆协助到北京，让他感到安心和有信心，清楚知道国家作为强大后盾的重要。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听日将会继续审议公务员加薪拨款申请，多个公务员团体去信财委会反对将警务人员加薪分拆处理。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表示，薪酬调整是以整体公务员为依据，当中不考虑有关个别部门或者职系人员的表现，呼吁立法会议员尊重获社会和管职双方认可的调整机制，尽快审议和通过议案。政府人员协会主席马志成就表示，警务人员是公务员的一份子，过往亦都没有分拆处理的先例，又说不希望薪酬调整被政治化，促请财委会加快审议。劳工处优化展翅清健计划，新一期的就业启动项目明日起接受非政府机构提名青年参加，名额由100个倍增至200个，机构每个学员每月获得的资助额会由8300元调整至9000元。学员由下个月起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实习训练，可以获发放的训练津贴金额会由现时的4500元增至5800元，以进一步鼓励青年人参与实习，获取实际的工作经验。展翅青见计划的其他优化措施包括积极搜罗有薪在职培训空缺，以及与雇主合作举办主题式的招聘日。路透社引述华府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努钦、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和贸易顾问纳马罗等高级的贸易官员开会，讨论是不是如期在星期日向大约1600亿美元的中国货加征15%关税。消息人士预期华府会如期加征关税，但最终的决定权在特朗普的手上。报道说华府官员对于是不是如期加征关税意见分歧，对华鹰派的纳马罗发出备忘录，支持继续征收关税，认为中国增加购买美国猪肉和大豆只是因为中国境内爆发非洲猪瘟，关税未有对美国经济或者股市构成负面影响，又认为华府过去一年半向中国征收的关税未如外界批评感具破坏性。不过库德洛和努钦反对加征关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多云，天气和暖同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0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48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2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7.2，升7.2。盈富基金27.25，升4.5。小米集团10元，系升1仙。中国平安91.45，升6毫。新上市嘅康宁杰瑞制药系报13.54。友邦保险79.8，升1.8。阿里巴巴199.9，升2.3。信宇光学科技141.3，升1.8。 美团点评101.1，跌六毫。中国铁塔1.67，系升五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7，日元108.56，瑞士法郎0.982，欧元0.688，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1，升69，港金现价报13,730，升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06，卖出1,475.3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你哋做人有冇底线噶？ 梗系有啦，见到重嘢我唔搬噶，老板。 哇，咁你条底线都几短喎、 啊。老板，我咩都会做噶，担担抬抬呢啲嘢咧，冇嘢难到我噶，因为我冇底线噶。 冇底线都唔得噶，体力操作啊，要量力而为啊嘛。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搬运宠物要留心，跟足指引要认真。我系阿卡赵慧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 ，sorry 啊，阿卡，我迟咗少少啊。 甜甜啊，我约咗你12点啊，你依家先到，都唔止少少啦啩。 啊 ，sorry 啦，你唔好嬲我啦。哦、一阵间同你 lunch 好冇？啊，和你 lunch 系而家好兴噶，诶、啊，系咪上面？ 系啦系啊， 上上面。 诶，话时话你无端端做咩咁有兴趣做 gym 嘅？之前问极你都唔肯噶、哦。 真系咁嘅，是咁的啊。月底咧，我咧有两个朋友结婚咧，听日啫嘛，听日我就去饮啦，你唔知咩？再加咗三个 Christmas party， 哎呀，你知噶啦，为咗着嗰啲裙系时候要 keep 下噶。你冇咁多 party 要去咩吓？ 咁都啱嘅，但係諗下喎，今日已经係12月12号喇，你得返两个星期咋，夠时间咩？ 啊，夠㗎喇，我都係想收少少线条嘅啫，并不是去减肥嘅，有啲肉地呢应该好多人都鍾意我呢啲㗎，你骨惨惨就冇人鍾意你。 我都欣赏你嘅，咁但係其实你自己想修身啫，点解都要叫埋我啊？我暂时呢就冇咁嘅需要修身啦。 你係从来都唔使嘅，我知道你拜拜。不过啊，你冇听过咩？日日运动身体好啊，男女老幼做得到嘛，係咪先啊？啊，边个唔需要做运动啊？你知㗎啦 ，fit 啊，系我知你 fit。不过呢，你知嘛，好多健康嘅问题系肉眼都睇唔到㗎喎。总之做运动系对你百利而无一害。 你会咁为我健康着想，我真系唔信咯。咪又系嗰啲嘢，因为呢度有二人同行，一人价钱，系咪呀？ 哎呀，即系咁啦，好姐妹，我同你讲钱嘅咩，傻乜嚟嘅，真系啦。喂，唔好讲咁多啦，一齐啦。 reception。嘿 ，reception 有冇人啊？ 喂喂喂，甜甜嗰边咪有个职员咯。诶，唔该唔该。 喂诶咩事啊？ 啊，诶你好啊，我哋系想做 member，member，M-E-M-B-E-R，member 你识唔识啊？ 我唔知啊，总之你哋两位咪坐一坐咯。我见到咧 reception 嗰个女仔咧啱啱行开咗。 是啊，个女仔行开咗，因为有一个特别消息要读俾大家听嘅。东区海底隧道往九龙方向啊，管道内咧有车辆着火，而家东隧来回方向咧全线封闭嘅。往九龙咧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往港岛咧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嘅。再重复一次啦，东区海底隧道往九龙方向咧管道内有车辆着火，现时东隧来回方向咧系全线封闭嘅，往九龙龙尾咧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往港岛咧龙尾咧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噶，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噶。 哦， 好啊好啊，唔该晒。咁样啊，我唔知佢行开几耐，唔知呢位先生你可唔可以带我哋周围去行下参观下咁咧？ 啊呢位小姐，你只手可唔可以唔好摸我啲胸肌？ 唔系，即系你明明我想嚟感受，即系我想嚟感受一下做尖做完尖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大姐。 得啦，你唔好讲啦，你话参观系嘛，都应该可以嘅。 咁你除衫啦。 吓， 唔好意思，我个 friend 系咁。 系咯系咯，我搵嘢绑一绑佢只手，夹一夹佢中指好冇啊？佢啲手好似好。 点啊，阿卡做咩唔好意思啊？你 唔好意思，阻住你做嘢添。我系阿卡，佢就系甜甜，你点称呼啊？ 哦，我叫做阿祖啊。 哇，睇唔出呢间 gym 都几大喎、 啊， 有 spa， 仲有高温瑜伽添啊！ 祖祖啊，即系地方啦，即系地方大细其实唔紧要嘅，设备多少都唔重要嘅、 哦， 最重要就系教练好啊嘛！祖祖你话系唔系啊？ 我都觉得系噶，我见到呢度咧有几位教练。哇！我啲肌肉要伸展一下，系啊！我见到啲嗰几位教练几受欢迎噶，嗰啲糖咧成日好似我啲胸肌咁样样，哎呀爆晒噶！ 系啊，咁啊，你成日讲其他咁，其中一个会唔会系你啊，左左？ 喂呀，甜甜啊，你唔好咁失礼啦！ 哎呀， 缩手啦！ 系啊， 嗱，阿祖话其实 多谢你啊，阿卡唔该晒啊， 系系，唔好意思啊，其实咧我净系想简简单单咁样咧举下重啊，玩下跑步机嘅咋，呢啲咁简单嘅嘢，我谂唔一定要请教练噶嗬。 哎，又唔系噶，都有嘢要注意噶。 你明翻啲啦，祖祖，头先系咁样噶嘛， 系嗌嗰下我先就系咁噶咋，你都 keep 住啊，你有阵时啲乡音都冇咗啊。 系咩？对唔住啊，你中意我啲乡音？哎呀，我哋大家乡嘢嚟噶。 行开啲，行开啲，唔该你啊， 真系唔觉啊吓。 我要答翻阿卡，我话。都真系嘅，有啲嘢真系要注意嘅。嗱，做运动要循序渐进噶嘛，唔好咁心急啊！如果唔系好似你咁样咧，你只手已经咁幼噶啦，啪一声啊，唔好话扭亲啦，断都有可能啊！真系 咁严重嘅咩？哎呀，咁我咪系比较少啲机会扭亲咯。哦，咁都几好啊！稳重原来有时系好噶嗬。 你只系稳重？ 系啊， 系啊。 仲有冇啲咩嘢咧？吓，阿祖哥哥。 哦，都仲有噶。嗱，记住玩一阵咧，要休息一阵嘅，又或者。做下其他唔同嘅机械咯，同一组嘅肌肉咧，如果你长时间重复使用咧，系会令到嗰啲肌肉疲劳嘅，即系好似嗰啲搬运嘅工友咁啫嘛。 哦，我知道啦，我头先见到你搬嗰个水樽咧，哇，嗰、那个哇系啊， 系啊，所以咧，滴晒汗啊，最好咧都要俾啲机会佢哋轮流做一啲唔同嘅工作，又或者俾时间佢哋休息一下，否则嗱，好容易会劳损噶。 原来如此，哇！阿祖哥哥，如果我想跟你去学举眼铃咧，咁你系咪可以教我 的？喂呀，你只手啊， 甜甜啊，你想靠呢个哑铃瘦身？我就觉得唔系啦，你应该要跳 aerobic 啊，或者系瑜伽嗰啲健效啲。 我觉得佢做晒两样都未必会好快见到效、啊。 我跳 aerobic 肯定啊，全场啲人都唔会好专心咁样去做， 有少少地震嘅感觉 啊嘛。嗰个健身噶， 大笨象会跳舞，棒棒。 祖哥哥，你讲咩我都好中意嘅， 冇笑啊。 但其实系咪两样都系一齐做？其实讲咩都好啦，我只系想跟你去学举哑铃啊。 哦，咁啊嗱，举哑铃呢一叻。其实举哑铃即系好似搬运宠物咁啫嘛，最重要要量力而为啊！ 其实你可以即时示范嘅，你试下举下我。 哇！我谂冇哑铃有你咁重嘅嗱，但系劳工处咧都经常会提醒嗰啲咧从事体力处理操作嘅工友噶。 开工嗰阵时咧，如果冇呢个机械辅助啊，系绝对唔可以搬运过重，好似阿田子你呢一啲咧，或者系远超于个人能力嘅宠物，即亦都好似系你呢啲咁样。 即系其实咧，你咁大只，你嘅肌肉咧，其实物质质咧系唔会重过我噶，啊唔系，系你会重过我噶，我唔会重过你噶。哎呀，其实明白噶，祖哥哥，其实可唔可以再讲下一啲咧正确嘅搬运措施啦，或者系嗰啲步骤啊？因为咧，我其实都需要有啲体力劳动嘅。例如我想迟啲抱起你 嘅，哇，系啊，你帮唔帮到我啊？吓， 停一停先，呢样嘢我知道我讲好唔好啊？ 好啊，唔该晒你啊，我屋企你后面帮我挡一挡啊，甜甜唔该啊， 好好好。嗱，记住啊，我哋搬运宠物嘅时候咧，首先咧要确保搬运嘅通道啦，通行无阻。工友咧亦都要先衡量货物嘅大小啦、重量同埋形状。如果知道自己唔够力搬嘅话咧，好似阿祖你咁样咧，就要揾人帮手同埋合力提举方法咧嚟搬运宠物噶啦。 到喎，阿卡，你对于呢啲体力处理操作咁熟悉嘅？ 识少少啦，我知道啊，搬运嘅时候姿势都好紧要添啊。 即系无端端我哋嚟呢个做 gem 啦，点解会讲嗰下就讲到搬运宠物啊？好似仲你哋针对我系咪啊？即系咁样嘅，系要点样咩姿势？头先你讲完一轮，但系又唔示范。不如祖哥哥，你吓、前面有相 簿，你唔好搞就得噶。我 你示范俾我睇啊！ 好啊，我即管示范下俾你睇啊！ 系咪真系啊？你嚟啦，好 好好，就好似咁啦。嗱，祖哥哥，我记得好缺添啊。嗱，首先咧就系 我就做啊。 你做下，嗱，见到啦，两只脚分开以保持平衡啦，同埋咧。尽量靠近呢个宠物， 祖哥哥啊！ 你行开啊，唔系你啊，你先至系嗰件宠物啊！ 咪就系、是、要靠近我咯， 系啊， 你要靠近我， 甜甜 石桥，石桥啊！ 你等佢做完先 行，系啊，跟住点啊？ 搬嘅时候啊，你睇下祖哥哥，曲膝半樽呢个姿势几靓，好似腰背平直， 真系好 sweet 啊！ 双手仲要拎紧呢个宠物， 你睇佢条筋黐埋一堆， 将宠物贴近身体，然后再运用你睇下佢发达嘅大腿肌肉企起身添啊 ！Amazing 啊，祖哥哥，你真系做得好好，你个 pose 好自然，又有爆肌肉，我真系好想做嗰个货物啊！祖哥哥，你嚟抱我， 喂，我咧甜甜，你唔震下我嘅。我讲得好仔细， 由于我觉得你好仔细， 系啊，即系由咁样嘅，你系真系讲得好仔细嘅，但系佢真系做得好好啊，我真系非赞你不可，你好叻啊！ 多谢多谢，但我都想赞下阿卡咧，你真系记得好清楚喎。不过嗱，未完噶，记住，搬运嘅时候咧，动作要够畅顺，仲要好。哦，有节奏噶嘛？ 头先你有冇窒住啊？ 我冇窒住， 你冇窒住啊？吓， 记住，仲要记住畅通之余咧，就系千祈唔好突然啊，又或者好急速咁样移动你个身体，因为咁样咧系会好容易扭亲就整伤自己。 哦，即系唔可以发脾气掟嘢咁样啦，系咪啊？ 系啦，好似系你小心啊。总之就系 祖哥哥，你真系讲得冇错啊！到咗呢个咧放低物件嘅时候咧，都一样要小心噶，用同一个方法噶咋，曲膝半樽，至到你一个好舒适嘅角度，然后咧就慢慢。放低货物 啊！真系啊！我见到你呢、這个，我就好安心，你唔会掟我落地下。耶、yeah, ！祖哥哥，虽然咧我唔系专家，但系咧我见到你啲姿势咁纯熟咯，就觉得你好叻，好欣赏你啊！如果我真系可以跟你学做运动咧，我相信我一定会学得好好噶。 咩啊？咩跟我做运动啊？ 吓，唔系咁，你想做咩啊？ 都好啊！头先你嘅示范又咁有型， 系啊！ 阿祖啊，唔知你有冇时间咧？ 其实我唔系呢度嘅教练嚟噶，我系大只噶咋，吓系啊，我系做搬运嘅，其实 你做搬运噶，咁你又着住呢间 gym 嘅 T 恤，咁你唔系职员，你喺度运吉噶？ 喂，我同呢度啲职员好熟噶，头先咧佢见到我件衫咧唔小心咧赚爆咗啊，所以咧佢就借住件职员嘅 T 俾我着住先，费事我咁坦荡荡咯。 真系唔好意思啦， 我都唔好意思啊，阿凯。 哎呀，阻咗你咁耐，又冇问清楚你 ，sorry 啊。 唔紧要，唔紧要啊，你冇所谓啊，小事小事啊吓。 诶，即系咁样嘅，我哋职业无分贵贱噶，其实想拉近啲咧，只要你成为我哋嘅 member 咧，我就可以同你一齐做呢个叫做会员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日日见到你。 你知唔知点样可以拉近啲啊？ 拉近啲 第一样嘢，你拉远啲先啦。你未试过远，你点知咩系近咧？第一样嘢，你远啲啊，点知跟住佢个头啊？ 一人同行，一人交钱啊！喂， 上 心啊！甜甜，你嘅意思即系话你已经唔需要我啦？ 啊嗱，你哋放心啊，我唔会同你一齐做 member 定系点样嘅，因为我日日开工咧已经要搬搬抬抬啊，放工仲要我特登嚟举哑铃，哎，少啲热情，我走先啦、啊。 搬宠物要留心，跟足指引要认真。我是阿卡赵慧珊。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全新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早知开口使你生气，但是我蠢我没理，不可哑忍逢场游戏。天都不做美，猜不透摸不通，心不再受控，背对背如失踪，逃命世界出手救我，回头是你点起了火。知你猛顾后果，一早习惯绝望，伤不到我，伤不到了算什么？离开了仍然是不想放弃，再别要让我心死。直那刻死里复燃，燃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其实我心早已望通。痛楚攻陷诺言，蚕食再抛弃，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习惯强忍不怕剧痛。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 在今年较早之前， Phil 林奕康就去到美国波士顿一间著名的音乐学院那里修读一个音乐课程。在这么强烈的音乐氛围底下，他亦都是创作了多首的音乐作品。 继之前的重读兴趣班，今次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创作的意念就是由一句说话开始 Stranger in the dark。 才明白不可以降个层次。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歌由林奕康作曲，林宝填词。阿 Phil 林奕康 featuring Artem Konstantinov 黑方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如果发现吊棚架出现问题，哎呀，应该点做啊？哦， 我知啊，白师傅，梗系唔可以再用啦，跟住即时向工地管理人员报告，以及采取适当嘅措施啊！ 哇，跟咗我咁耐，果然系学到嘢啊！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入面的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你知不知道住在香港的印尼朋友最喜欢香港的什么呢？ 我是 Sumasono Dasono， 咁香港人叫我 Jackie， 我是一个印尼华侨，依家做紧律师。我最喜欢香港就是细，但是选择好多，所有嘢都好方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大家咧都去过柜员机嗰度揿机， 系 咪？柜员机俾你嘅印象里面有咩告示系提示你嘅咧？ 告示？ 有阵时佢会话啊，佢冇边一啲面额嘅钱咁样， 系啊，又或者佢冇咗个所谓收款通知书咯，即系冇收据啊， 系啦，佢都会提你嘅， 系啦， 都系咁上紧嘢啦， 系啦，或者净系可以做过户咯，佢唔可以有现金提取到咁样咯。 我估到啦，如果以佢嘅开路咧，应该就系佢会而家多咗新嘅功能，就系话，嘿，你呢个月已经提咗好多钱咯。唔好再提啦！ 你个户口攞完无期啦， 咁佢呢个功能叫咩？叫唔好提，系啦， 唔好提 啦。 而嗰把声咧系要用阿田嚟录嘅， 系 唔好提啦， 系啦系啦，或者可以俾你咧用自己屋企人把声嚟录嘅，可能就变咗你老公啦。喂，唔好提啦，衰婆。 系啊，又咁扯噶嘛？ 系咪咁样？ 但我想讲呢个，如果系唔好提嘅话咧，琴日我屋企工人姐姐同我讲咗句类似呢啲唔好提嘅说话。我即系我收到税单啦，我屋企度咆哮啦，跟住我进入咗。厨房系唔得，即系要斟一杯饮一杯先至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啊，咁样啦。跟住个阿工人姐姐问做乜嘢，我话我收到税单啊，好多钱啊要交咁。跟住工人姐姐就话：哦，咁你应该唔好再上网买咁多嘢啦。 哎，讲我话姐姐都系啊， 因为姐姐屋企帮我收货噶嘛。 你睇你几严重 啊？我哋呢度唔好加评论啦， 都系唔好提啦， 因为我哋唔好喺伤口度撒盐啦。 系系啦，咁喺台湾咧，即系佢哋会咁样嘅，好多个温馨嘅提示嘅，系咪？咁佢都话。即譬如大家都知道嗰个柜员机有个录影机影住你噶嘛都。 系， 知道知道。 咁佢就会写住 ATM 录影中，请微笑。咁啊，啲好正常啦。 好正常啦。 因为好多时嗰啲店铺咧都话啊， 系啊系啊， 录影中请微笑就即系其实叫你唔好偷嘢啦。 冇错冇错。 咁佢用一个另一个手法，但系咧佢竟然喺个出钱个嗰个口嗰度咧就写住啲咩咧？只要你敢攞，即系佢意思啊！只要你敢攞，我一定捉你。 只要你咁攞定， 即系我出钱嗰个位， 我自己嗰啲钱 系咯，你捉我做咩？佢咪提醒有啲嘅朋友咧，可能咧揿完钱，即系揿完钱你就走咗，唔记得攞钱咧，可能后面嗰个人就提翻后面嗰个人，你够胆攞啊？咁样嘅意思。 咁呢个可能都系嘅，但系咧，因为咧好多嗰啲叫做咧幕后即系洗黑钱嘅人啊，即系佢嗰啲帮凶咧，成日都帮嗰啲叫做假账户里面揿机攞钱咧，咁跟住咧警察就话啦。只要你敢攞，我就一定会捉到你。 咁唔啱喎，我自己系合法合情 嘅。系啦，跟住啲市民就话：喂，我自己攞自己钱都你捉我咁样咯。当然啦，佢系俾一啲犯法嘅人睇睇啦。 时间倒数微笑中，只要你敢攞，我就俾你攞一日假，听日先翻工啦。 听日见， 拜拜。